谭坚表示，网上有啲关于以八达通领取消费券嘅传言并唔正確。他表示，以长者八达通使用2元优惠搭车，一样可以计算入消费券之内。谭坚又话，以八达通领取消费券时，八达通储值限额会自动增加至3000元，唔使办理其他手续，亦都唔需要申请另一张八达通卡以领取消费券。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同时高空反气旋正系为南海北部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下昼本港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日间酷热。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827点，跌166点，总成交金额1,402.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91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161点，升16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84元，跌6.5元，美团320.4元，跌3.4元，阿里巴巴220元，升6毫，吉利汽车24.45元，跌8.5元，新上市的奈雪的茶17.12元，友邦保险96.5元，升8毫，新上市的和王医药60.3元，中芯国际23.9元，升5.5元，小米集团27元，跌4.5元，比亚迪股份232.2元，跌4.4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65，英镑10.743，瑞士法郎8.42，澳元5.823，加元6.252，新西兰元5.421，欧元9.236。每百日元对港元7.02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192。日经平均指数报28,791点，跌21点。港金现价报16,250元，跌1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56.3美元，卖出1,75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报告喺九龙湾系有突发事故，介乎上二道至到城昌道嘅长业街来回方向系全线封闭噶。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通去宏照道嘅支路咧，亦都暂时不能够通车。重复一次谂，就系因为咧九龙湾有突发事故，介乎上二道至到城昌道嘅长业街而家来回方向全线封闭。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通去宏照道嘅支路咧，都系暂时不能够通车。而家观绕去旺角方向啦，近住九龙货仓嗰段咧就比较车多缓慢啦。另外，较早时后些少啦，观绕都系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咁而家码头嗰段嘅交通咧回复正常噶啦。隧道情况，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都几长噶，排到去维园上桥位；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嘅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去湾仔啦，龙尾喺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因为多车啦，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噶。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断断续续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九龙方面嘅路面情况啦，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车多缓慢，将军澳道下行去鲤鱼门道咧都系车多噶，龙尾就经过将军澳隧道啦，排到去将隧嘅入口。

留意香港的發展的話，都會留意到呢，就是香港呢，就是經過一年來的變化，港區國安法推出之後呢，就真的出現了很多的變化的。那這變化到底對你有沒有什麼影響呢？或者你自己會怎樣看呢？香港往後下去到底會怎麼做呢？這個變與不變之間到底香港應該怎麼行呢？那等等這些話題呢，歡迎你都打來1872311跟自由風談談，或者發表你的意見，或者可以跟張炳良教授談談偈的。咁好啦，咁我哋先听一节嘅新闻追踪先，我哋翻嚟再倾。 今日新闻追踪， 2021年6月30日下午1点，海关破获20年嚟最大宗空运货物贩运可卡因案件，检获大约110公斤怀疑可卡因，估计市值大约1亿3000万元。海关毒品调查科高级监督李锦荣： 毒贩呢，将毒品的外围包圆、包钢、再包铁，看落咧呢一种咧好似零瑕疵的收藏方法咧，确实咧系会加重了我哋咧海关咧人员咧检查的难度嘅。 两点，政府宣布明年2月27日起，两元长者乘车优惠合资格年龄会由65岁降到60岁，60至64岁合资格人士需要申请当局设计的落油卡先可以享有优惠。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 响动的时候咧，就最好同时就将嗰张八达通卡拎出嚟。你知道有啲60至64岁个人嘅样啊太后生啦，除非系好高兴俾人问下你个年龄嘅啫，否则咧都系应该收嗰张嘅落油卡出嚟俾佢哋睇嘅。 四点。一传媒集团向员工发通告宣布，董事会决定明日起集团将停止运作，并根据劳工法例跟进有关员工的薪金和补偿。本港今日新增2宗外地输入的新冠状病毒病确诊个案。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回來，會跟大家談談關於就是國安法，港區國安法一周年。我們這個鐘頭會請來了一位嘉賓跟我們談談的。我們這位嘉賓就是香港教育大學公共行政學研究講座教授，以及前運房局局長張炳良教授。張炳良你好。 你好警察。 是啊，剛才講呢就睇咗拜讀咗呢篇大作啊，即係報章嘅，咁就講咗好多問題嘅，即係特別係講出呢，你就話呢就過去一年呢就香港都真係出現咗好多變化啦，咁到呢未來點行呢，咁我哋一陣間都會逐步同你傾㗎。咁電話機旁邊嘅聽眾我再提一提啦，你如果想有興趣發表下你嘅意見，或者同阿張炳良教授有啲對話呢，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風傾下嘅。咁好啦，張炳良，不如我第一個問題先問下你先啦，我哋想講下就係、是今日係6月30日，就係、是港區國安法實施了一周年了，你指怎樣看香港的社會的變化呢？其中一點我特別即很多人都留意到的，都同樣地就是當時港區國安法推的時候就說是基本上是一個不會經常用，是很有針對性，是維護國家安全的。但我們看回一年來呢，就事實告訴你們，就其實都做了很多個不同的行動或者是動作，都是用國安法這個名義去做的。到底這個變與不變之間呢，正如你篇文章說這一年裏面呢，你怎樣看香港的社會的變化，有什麼的特點出現了呢？ 最後那個所謂的影響是多大呢？或者現在執法機構用國安法去採取行動呢，究竟在國安法那個新的法律的體系裏面，究竟帶來什麼影響呢？我覺得到今天呢都比較難去講得很確切，因為點解呢？有些案件的確有些人被拘捕，有些人可能會被起訴或者起訴中，但是呢未完成個司法的程序，所以最終來講怎麼應用個國安法呢還要再看看。但是對香港來講，我相信國安法是一個很大的衝擊，因為過去香港人就不會覺得是在一個國安法的一個體系下低來到生活，雖然我們都有些針對公共秩序的一些法律，或者一些都跟國家安全某些元素有關係的本土法律，同埋在基本法裏面呢23条都亦都講咗，即係話咧特區係應該自行立法，係針對一些跟國家安全有關的一些嘅罪行嘅， 不過由於未立法，所以整個社會其實都是沒有一個充分的準備，究竟是怎樣。國安法對當時即經過了19年修例事件帶來的種種的動亂之後，對當時很多人都是覺得沒有完全預料之中的。所以我覺得那個英文所說的 shock 呢，我相信都未完全平復。同埋呢，有一個法律是一回事，個法律怎樣具體地去執行呢，即係執法又是另一回事，同埋最後司法亦都係一回事。我相信而家有好多市民，即係起碼或者我身邊有時留意到咧，就好多人都係從一個最壞嘅一個角度咁去猜度嗰個衝擊係點樣樣。咁呢個都係對香港會有相當大嘅影響。近日我哋觀察到嘅一啲移民潮啊。或者很多人去擔心，即香港嗰個空間會不會收窄了咁樣。所以點解我寫嗰篇文章用變而不變咧？就係、是、嘗試起碼喺現階段去即係觀察一下，咁究竟係啦，我哋好多嘢變咗，但係有啲咩基本元素都仲係不變咧？我哋香港未來都仲係重要咧。 我哋再继续讲一讲翻啦，譬如话关于个讲嘅国安法先啦，因为你喺旧年都讲过咧，就话即系希望尽量政府咧要慎防啊，要使用呢个新嘅法例，防止佢变咗武器化啦。咁但系我哋头先都讲啦，即系我亦都注意到咧，即系好多嘅检控啊，同埋好多行动咧，都系用国安法呢个名义啊，或者呢个法律去实行嘅实施嘅。咁有冇真係變咗一個武器化咁樣嘅現象咧？同埋最初一路都係強調或者小撮人啦，咁但係而家似乎又未必係咁樣喎。咁你到底點樣？即係呢個變裏邊咧，大家都知道啦。有咗港區國安法，呢個係一個好主力，即係令到香港亦都係當然啲街頭好多嘅行動啊等等都靜曬啦。咁但係喺呢個打擊面咧，佢成日講係係咪都其實都幾大下咧？有冇真係變咗做一個當時你所擔心嘅一個所謂即係武器化嘅現象出現咗咧？ 我在去年提出这个，我又不是特别去针对一些事提出的忧虑，而是我看到在其他的社会其他的国家，当他是有一个很重视就是国家安全受到威胁而订立相关法律，甚至一路收紧的法律。其实这个我们看回这几年，无论美国啊澳洲，我们都见到有收紧法律的。佢同埋有時佢收緊嗰個國安法律針對中國添嚇，咁所以中國外交部都曾經講咗，希望佢哋唔好用個所謂泛政治咁去睇國安法添嚇，即係講外國嘅國安法。咁所以喺其他國家嘅經驗，譬如美國喺9/11嘅空襲事件之後啊，即係加強個國安法律嗰、那個愛國者法啊等等，我哋睇到咧。呢、这個亦都喺有關嘅一啲我哋學術嘅研究文獻裏邊，即係外國嘅文獻咧，都經常提嘅，就係擔心或者睇到一啲現象咧，就係武器化。所以我喺舊年提出，我就唔係話當時已經睇到香港係武器化，而係咧我哋以此為鑑，點樣令到咧唔好出現一啲人覺得係濫用呢個國安法。我記得嗰陣時啱訂立國安法嘅時候咧，好似我睇。有一个普通市民就话啊，唔怕国安法，就最怕乱执法。咁呢个系一个好正常嘅一种情绪嘅反应。咁所以任何嘅法律嗱，佢出台咧必然有个因素喺度啦。讲香港国安法啊，北京点解要订立咧，都有个因素喺度。但系点样能够做到系啦？你个法律系好严厉，所有全球嘅国安法律都好严厉嘅。但系你执法嘅时候，点能够俾人睇到系好精准，即系真系针对一啲。違反或者是威脅國安的行為，而咧係做到公平咧，咁呢個係非常重要。嗱，而家嘅案件咧，佢係唔係即係有話濫用國安法咧？我覺得未適宜咁樣去睇。點解咧？因為有啲佢被捕咧，佢唔用國安法嘅，用一啲其他已經存在嘅法律嚇。咁當然有啲係用國安法啦。咁嗰啲仲需要正式係。在法庭里面去提出证据啊，去确立咁究竟乜嘢嘅行为，乜嘢嘅发生嘅事情系会构成咗呢个国安法咧嘅罪行咧？咁嗰个过程未完嘅，啱开始咗啫。咁所以而家好难去做一个点样判断。但系当然民情咧，我睇到咧就一般都好觉得就话有咗国安法啦，咁系咪好多嘢都变咗咧？咁啊？ 而政府當局亦都係話有咗安法就好多問題係唔同咗嘛。咁所以係需要比較全面啲去睇。 嗯。 咁究竟安法係咪將香港作為一國兩制底下嘅特區，按照基本法所有嘅空間，係咪真係話一啲好悲觀嘅人所想像咁樣就會即係剝奪咗咧？咁依個你要具體去睇啦。 嗯，嗱，張炳良，我哋都留意到啦，即係你頭先都講啦，即係到底香港即係依個一年嚟嘅變化，我哋睇翻嗰個港安法立咗之後咧，其實我諗好多香港人而家即係依段時間以嚟咧，即係都係即係個心都好似係唔係好安樂啊！即係因為你見到個社會個變化真係好大，亦都好多人咧就即係諗緊咧，到底香港話即係走落去點搞啊？咁咧就亦都真係出現咗啲移民現象啊！即係剛才你都提到啦，咁其實依個現象係反映啲咩嘢咧？其實係咪個港區國安法嘅其中一個即係我哋叫負面嘅效應，同埋呢樣嘢到底有幾大可能會再擴大啲啊？呢陣時係會好似九七嘅時候咁，九七大家知道有個曾經有出現個移民潮，但係好快都其實停咗落嚟噶啦。你估計我哋呢、這個前瞻下先，即係到底而家呢個移民潮呢個現象本身第一係講出咩問題咧？同埋會唔會係真係擴大化落去？即係好多人真係會覺得灰心啦，或者覺得無奈啦，要走啦咁。你點樣评估而家香港呢个咁样嘅民心嘅状况咧？ 你觉得啱啊，警长？即系而家所出现嗰种，希望我哋初步观察到嘅趋势咧，真系好似即系九十年代上半年咁样样，啊九七前咁样样，有啲咁嘅趋势。当然每一全世界都系噶啦，你移民咧一定系有一个推嘅因素同埋拉嘅因素啊。咁喺外边拉你就系佢外面有空间。如果你話想移民，但係你所有你想心儀嘅國家地區都唔開放，咁你冇得移啊，係嘛？咁另外就係內推嚇，內部你覺得承受唔到，或者覺得個方式你接受唔到，你想逃避呢個方式啊？如果我哋講緊一啲從即係社會因素啊、政治因素嘅關鍵呢啲啊，這個同一般經濟移民有少唔同。但係仲有一個因素咧，我覺得。九七前同埋而家咧有少少唔同，依、這個亦都係我哋要好要睇睇，即係中央政府對香港嘅政策係點樣。因為喺九七前咧，從北京角度嚟講咧，就覺得要穩定一個回歸之後香港，即係中央唔可以容許回歸之後香港竟然差過回歸前啊，竟然啲人冇信心，所以當時係好着重點穩定信心啊，甚至當時係知道好多香港人。仲系特別中產或者一啲上層社會嘅人士，可能都有外國護照或者外國居留權。咁但系都從一種比較務實、彈性啲嘅方式去處理一啲所謂香港永久性居民，佢同時有外國居留權嘅。啊，除咗啲好敏感性啊，或者一啲高層嘅政府職位咁。但系而家究竟要穩定香港人嘅信心，是不是还是中央最重要的一个国策呢？我只觉得呢，中央是重视即是香港继续在一国两制里面要发挥它的作用。但是现在来讲呢，似乎中央觉得最大的挑战呢，就是一个全球的地缘政治方面的挑战。同美国的关系，或者他认为呢，美国同埋啲西方国家是針對中國的崛起，要採取一些壓中的行為。如果他是這樣看的時候，沒錯，香港的信心是很重要，不過放在整個國家的所謂全面 的挑戰，面對的挑戰，有些時候就會可能對香港都會產生一個衝擊。所以個大環境，就算我哋睇翻佢兩年發生嘅事情，2019年即係修例事件帶嚟嘅個動盪咧，都無法係擺脱到嗰個全球嗰個因素。所以依個我覺得對香港未來依幾年都係仲一個最大嘅一個挑戰嚟嘅。 張炳良，你講呢個咧其實好緊要嘅，因為我哋睇翻中央，即係大家都諗緊咧，即係過去嗰一年咧，即係港安法立過之後咧，好多人都會再重新諗翻到咧，當時點解要推出一條咁嘅法例咧？甚至好多人以往我哋嘅經驗都係咁噶嘛，即係北京嗰啲嘢咧一硬一軟嘅，好容易即係你見到硬一輪之後咧，就唉俾翻啲甜頭你哋啊，即係好似大家又緩和翻下咁。但係今次最大唔同咧就係冇嘅。佢至今為止都係一路係用一個措施，都係加壓加壓。咁你頭先講到就係因為頭先個地緣政治因素啦。咁但係因為因素嘅影響係咪長期化嘅咧？ 因為你睇翻而家即係其實港區國安法之後，你都推出即係所謂愛國者治港啊嘛。咁愛國者治港嘅影響都好大嘅，即係基本上我諗成個管治班子又好，成個即係價值觀都好，都係變曬噶嘛。呢、這個會唔會從此係代替咗我哋以往講嗰種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啦？當然呢個官方唔會講話變咗噶啦，但係個主線可能重點已經唔同咗啦，係需要鞏固政權、社會安定同埋防止呢個國安受影響。會唔會呢個先成為咗個主調啊？可唔可以咁講 啊？如果我哋睇翻過去幾十年嘅歷史，即係從八十年代當九七問題提出嚟嚇，當最初提出一國兩制，後尾有聯合聲明、有基本法。其实呢今天所强调一些重视的原则呢又不是由零开始的。 嗯 啊、你说爱国者治港那八十年代邓小平已经讲的了、 嗯 啊、由他去定义什么叫爱国者治港。你说全面管治权这个是14年、一国两制白皮书所强调的。但其实全面管治权的概念呢是来自八十年代、 嗯。 当时中英去拗就是究竟还政于中因为还政于民。咁北京嘅官方嘅立場就係咧，治權主權係不分割裂嘅， 嗯， 啊，咁所以係統一嘅，一定係中央授權特區咁。咁至於話對國家安全嘅重視，基本法23條就係講咗嗰啲嘢啦。咁、 嗯、 所以唔可以話佢係新原則，不過 係 個範疇唔同咗，個、 嗯、 時空唔同咗。 係張炳良，我到依度咧要先聽聽新聞先，好嘛？翻嚟再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保安局发表声明，表示就听日可能出现危害公共秩序和公共安全的行为，警方会作出适当部署，果断执法。如果有任何人尝试挑战法律，包括限聚令、公安条例、刑事罪行条例、香港国安法等，警方会依法严肃处理，市民切勿以身试法。保安局表示，自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后，社会暴力罪行锐减，但是本土恐怖主义的风险仍在，市民不能够掉以轻心。警方昨天拘捕两名男子，并且检获一批怀疑炸药的原料、枪械部件和仿制枪械。初步调查显示，被捕人有意图制作具杀伤力的武器作非法用途，对社会构成严重安全威胁。据了解，警方听日会部署超过10,000警力，加派人手巡逻。新任警务处处长萧泽颐下午大约3:00抵达湾仔会展一带，他先在金紫荆广场巡视，之后进入会展。在会展一带，警方的戒备明显加强，现场所见会展港湾道入口已经架设水马围封，多架警车停泊在现场戒备，亦都不时有军装警员巡逻。消息说，警方反恐特勤队听日会出动搜查有没有可疑人士或者活动，而5个总区的应变大队亦都会候命。政府宣布明年2月27日开始落实优化2元乘车优惠计划，合资格年龄由目前65岁下调至60岁，预计新受惠人数达到600,000。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在记者会说，60至64岁的受惠人士将需要申请一张有个人相片、附有中英文名字、名为乐游卡的个人八达通卡，合资格人士可以在8月2日起提交申请。申请表可以在97个有客务中心的港铁站、民政事务处、民政咨询中心、4个运输处牌照事务处和210多个长者地区中心索取。申请表亦都可以在乐游卡的网页下载。本港新增2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都是境外输入，累计确诊个案有11,923宗。初步確診個案少於5宗。

基本法基金会会长李浩然博士。 我哋唔好淨係睇一国两制只係属于香港或者属于澳门或者係属于解决台湾问题。其实一国两制本身已经成为咗中国制度里面嘅其中一个核心嘅内容。 今个星期六下午两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五十年后。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 自由风翻嚟咧，我哋系继续同教育大学讲座教授同埋前运防局局长张炳良教授咧，倾下关于香港咧喺港区国安法定立之后一年咧，到底香港嘅变化出现咗啲咩嘢咧？咁到底个变化对你有冇影响嘅咧？咁欢迎你打嚟1872311同自由风倾下，或者分享下你嘅意见嘅。咁新闻之前咧，就因为时间关系咧，就系张炳良唔好意思啊，打断咗你，即系继续讲翻喺香港到底个变化嗰度啊嘛，你继续啦。 嗱，我正话讲咧，就系话咧。有啲基本元素咧，就唔系今天先至突然间爆出嚟嘅，有好多咧喺80年代啊、90年代其实已经系存在噶啦。 嗯， 问题就系话咧，那个历史时空唔同啊，即系今天个大环境啊，那个具体嘅个社会范畴有少少变化。 嗯， 咁同埋咧，我哋讲紧咧就系个认知都唔同咗啦。 嗯， 因为唔同嘅官员啊，唔同世代嘅认知，香港都一样，内地都系有世代之变。 嗯， 咁因此即系话咧。有啲問題可能喺過去提出嚟咧，就作為一個原則性咁提出嚟。但到今天咧，面對一啲具體嘅事件，咁點樣處理咧？ 嗯， 就變咗一個好實在嘅問題啦。 嗯， 你譬如話國家安全喺基本法討論嘅期間都要強調啊，香港將來回歸之後要國家安全㗎咁。咁、最後23條立法本來從北京角度就話一種妥協，就話唔係就咁應用全國性法律，就香港自行立法啦嘛。 嗯。 咁但系当时我想冇人香港在内或者喺内地咧都唔会觉得香港竟然会成为即系威胁到国家安全噶嘛。 嗯。 咁所以喺过去两年或者再结合翻最早啲发生嘅事情啊，同埋即系外围嗰个全球政治嘅冲击咧，咁啊呢个变咗一个好现实嘅问题，咁啊考验咗点样处理啊。咁所以我觉得系好可惜嘅，即系啲事情发生咗。 嗯。 但系而家我哋都追唔翻转头啦，历史就系咁样噶啦。咁反而我哋就要问啦，咁往下去点样做咧？咁我因为好多人就觉得我太乐观啦，即系有啲人话香港死亡啦。我因为我系唔认输嘅，我觉得我哋嗰代好多都为香港嘅所谓顺利去过渡啊，要保持翻香港特色都曾经努力过。同埋我觉得咧，究竟系咪两三年发生嘅事情就将香港全面即系、就是、改变？甚至好多深层嘅。香港本来有嘅对整个国家嘅一个作用啊，好多制度上嘅特色，系咪咁就我哋唔重视咧？咁咁如果要重视嘅时候，点样能够令到主政当局喺一个大乱之后都要重视翻民心嘅问题？点去修复啊？呢啲都重要。咁有啲人佢睇唔好嘅明天，咁可能佢移民啊，佢嚟香港。依、这个我觉得亦都好难去点样评价， 每个人嘅选择咧， 佢有佢嘅选择，冇错。 嗯，阿张炳良，我想问下你呢个咧，就系提出你讲话，即系好乐观，唔认输啊！即系你嗰一代可能即系刚刚回归嘅时候，都系一个大嘅变化啦。咁但系今次里边咧，尤其讲到国安法之后咧，我觉得系有个唔同嘅，因为最大唔同咧就系头先亦都提过嘅，系西方国家。點樣睇香港嘅定位？以往我哋能夠渡過多難關咧，我哋覺得我哋如果要分嘅話，我哋企西方國家嗰邊嘅，咁好多人都會覺得就係同情香港咁樣，我哋希望咧繼續支持香港啊等等。但今次最大唔同咧，就係我哋都係成為制裁咗嘅對象，亦都成為咗西方國家咧就係要切割嘅對象，係咪？即係見睇而家啲自由經濟榜嗰啲就根本佢抌你出去啊，佢唔評你啦，即係覺得你已經唔係自己有啊，即係所謂係。咁呢個咧係同香港以往係真未試過嘅，因為香港以往大家。知道是属于所谓叫英美的西方的阵营的嘛。不过在国两制之下我们觉得希望继续支持你就在中国主权之下继续活动。现在他完全是改变了这个我们叫做规范这个范式。你又怎么看香港这个会不会是一个根本的改变呢？因为是不是我们可以真的好像以前那样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回来同这些这样的西方的国家重新再合作再衔接过呢？ 警察，我觉得你讲得好对嘅， 即系话咧喺回归即系九十年代嘅时候咧，当时西方国家睇香港系同今天好唔同。 嗯， 因为当时最大分别边度咧，甚至美国都好，佢对一国两制系认同嘅。 嗯、 即係有咗肯定嘅態度啊！當時通過個香港政策法，其實都某個程度、 嗯、 處理香港就同處理內地都有唔同 嘅、嗯、 而當時中央亦都即係北京方面咧，亦都係重視香港同西方嘅聯繫。你睇翻整個基本法有寫法咧，係保留翻曬呢啲聯繫嘅、嗯，甚至容許香港係以中國香港呢個咁嘅身份啊，希望香港繼續去發展好多對外嘅關係。咁、嗯、但係到今天咧。就第一，北京懷疑咧，就係西方國家就要將香港變成一個西方的香港，唔係中國香港。 嗯， 因為中國的香港依個好重要噶嘛，喺基本法講中國香港都係講依樣嘢咁。咁另外咧就係西方國家，我唔會話全部，但某啲嘅政治人物咧，甚至政府裏邊嘅政治人物咧，佢哋係認定咗香港已經變質。 嗯嗯， 嗱，你睇翻《國安法》通過之後。特朗普當時美國總統就話：香港已經唔再係一國兩制啦，係、 嗯、 一國一制。咁依個唔係出自一個普通評論員嘅説法，係咪？一個國家領袖，一個大國嘅領袖。咁所以從咁嚟講咧，佢唔覺得係有必要咧，係繼續保持原來對香港未來嘅嗰個認同啊，嚇，甚至係終止咗呢個香港政策法。咁同埋咧，就即係講得唔好聽，用西方一個言語咧，就係、是、啊 ，to destroy a village in order to save it，、嗯、即係滅村以救村，即係滅咗你嚟救你，用呢個方法嚟救你咁。咁、嗯、所以香港受到制裁啊、矮化等等咧，對香港亦都係好大嘅衝擊。 嗯、 即係話你客觀上亦都係令到香港保持一國兩制，香港自己嘅特色咧喺嗰度都削弱。 嗯， 咁所以香港而家咧。如果我哋唔係好即係保持一個冷靜嘅頭腦咧，即係去處理問題咧，即係一時嘅情緒，邊方方面面都係咧，好、 嗯嗯、 容易就係會令到香港會再受進一步嘅削弱嘅。 嗯，但係呢個我哋似乎係無能為力喎，因為呢個大環境去到大國政治同埋你講嗰種地緣政治，咁、嗯、香港從來其實都係冇發言權噶啦，咁今次亦都係好被動啦，因為講嘅《港區國安法》就喺人大宣布嘅，咁、 嗯、 而你中美鬥裏邊，我哋基本上係冇辦法。即係可以有發言權噶嘛？咁喺咁嘅情況之下，你提到未來啦，咁香港其實喺個咁嘅局裏邊咧，你頭先講你有信心嘅，咁其實香港人應該要做啲咩嘢咧？為香港呢個公民社會可以做啲咩嘢，令到我哋起碼可以真係繼續向前行，或者起碼能夠保持翻相對地一個比較健全啲嘅社會，或者可以復甦嘅時候咧，有啲即係實力，我哋繼續再發展落去咁樣。 我正话讲个信心咧，就唔系话我睇到目前嘅现状咧，我好有信心，其实我都好担心。 嗯， 但系我意思即系话咧，当我哋一啲曾经有信心嘅人都话我哋冇信心，当好多人越嚟越冇信心，或者太受个即时嘅环境影响，或者周边一啲因素影响嘅时候咧，你越系冇信心咧，最终一定系冇信心嘅，一定系一个自我应验嘅实现嘅预言嚟噶吓。咁、啊、所以我觉得。正正喺咁嘅關頭咧，如果我哋仍然想保留翻香港一啲我哋珍惜嘅一啲制度特色等等咧，就越唔能夠，即係我哋冇放棄嘅嗰種條件，我哋更加要盡量去做。但係你講得啱，有時咧就唔係話香港內部係點樣處事啊嘛，即係大環境，特別而家嗰個全球嘅地緣政治嘅影響好大。咁同埋咧，而家喺中央。究竟佢點睇香港？佢點睇個大環境咧？依、這個亦都影響香港嘅。 係 啊，佢對香港多啲信心嘅時候咧，自不然香港空間會大啲；對香港冇信心咧，就自不然空間係少咗。 嗱、 我就引用當年改革開放嘅時候，鄧小平曾經講過，當時佢主張開放啊嘛。當時內地好，即係講緊即係八十年代嘅時候，咁佢就話：你打開窗就一定飛好多蚊子啊、烏蠅入嚟噶啦。咁你係咪為咗唔養唔俾啲蚊子、烏蠅入嚟？就閂翻個窗佢咧，就唔開放咧咁。咁依個取捨嚟噶嘛。 嗯。 啊，咁所以依個亦都視乎中央點睇香港個特色。即係如果香港係繼續應該係一個開放型嘅城市，而個開放係有一個針對性嘅，係對西方世界開放。啊，依個香港過去曾經有嘅一個歷史上嘅一個特質嚇。 嗯。 咁嘅時候，依種特色咧係唔應該隨便咁放棄嘅。 嗯、 有啲人睇到近年嘅發展，就話啊，香港有啲甚至 從另一個角度睇香港嘅，對香港稍為悲觀，就話香港冇前途噶啦，因為深圳冒起啊嘛，深圳會取代香港。我就覺得呢個唔會發生嘅，因為深圳係會冒起，深圳會繼續經濟發展。但係內地嘅城市佢取代唔到香港，即係面向嗰個西方世界，傳統上嗰個窗口嗰種作用。 但係最大嘅強項仲有邊啲喺度咧？即係到今時今日， 我覺得我哋嘅嗱，如果我認為比較理想啲咧，就係我哋唔係一個，因為我哋唔係大城市啊，從人口啊嗰啲，甚至經濟體積咧，其實。我哋都係細咗嘅，相對於全國係嘛？喺回歸前，我哋曾經一度去到接近三成嘅香港嘅 GDP， 而家就2.5%到嘅啫。咁但係我哋仍然一個非常精緻嘅一個城市。即係我哋嘅質素喺邊度咧？就係話服務，即係嗰個產業係高層嘅高端嘅產業。當然嗰度真係做咗我哋就業啊，好多即係下游經濟嘅問題啦。咁同埋咧就係我哋嘅人才。而好不幸地咧，即係近月嚟嘅發展咧，即係有啲人才走咗啊嘛。呢個我係擔心嘅。同埋咧，我哋點係咪能夠繼續吸引全球嚟講，吸引全球人才嚟香港？資金仍然係重要嘅。雖然你話而家國家強大啊，我哋內地都有好多嘅資金，但係一個全球一個金融中心係需要面向全球。咁所以呢啲已經有嘅打好咗個基礎咧。我覺得是絕對不應該隨便放棄，也不要被它削弱。這個是考驗我們香港。好了，就算面對19年發生的動亂，造成很多的問題，對仍然怎樣能夠站得穩要去處理呢？還有最後最重要就是那個民心的穩定。因為你的社會，我們很多是深層次問題嘛，房屋、經濟轉型很多的。但你要解決啲深層次問題，如果你個社會民心唔係比較平復落嚟咧，同埋比較容易係凝聚啊，咁你點解決啲問題咧？唔係容易噶。 係，到底啲深層次問題，香港裏邊咧都講咗多年啦，到底應該可以點樣解決咧？咁如果你有興趣同阿張炳良教授都傾下，你可以打嚟1872311嘅。咁不如我哋先休息一陣先啦，我哋翻嚟再傾。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ello, it is Uncle Seal again。又系咧呢个暖男叔叔解答大家学英文嘅疑难嘅时间啦。有听众问萧叔叔两个英文名嘅发音，有乜嘢分别？呢兩個英文名咧，的確咧，好多人咧係好多我哋香港人咧都會混淆嘅。一個就係 C Y N T H I A， 另一個咧就係 S Y L V I A。一個係 Cynthia，the other is Sylvia。One more time，Cynthia and Sylvia。我哋先講咗有 N 嗰個先。Cynthia C Y N 係讀 S I N 咁樣 ，Sin Sin Sin。跟住讀 thea 嘅時候咧，由於佢係 th， 所以我輕微將條脷尖嘟嘟個釒嗰個位放喺上面嗰排門牙嘅下方，輕輕放住喺度，唔使咬實嘅 thea thea thea， 加埋前面個 sin sin Cynthia Cynthia Cynthia。同埋通常如果英式英文呢，第一個音節呢聽落去會有輕微嘅停頓嘅聲，同埋急同埋短促少少嘅。所以 Cynthia Cynthia My name is Cynthia。 至於另外一個 SYLVIA 呢，我哋留返下一集先講，埋一埋關子先。好，今日講到嚟到，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我哋今日第一個鐘頭嘅嘉賓咧，就係教育大學嘅講座教授同埋前運房局局長張炳良教授喺度同我哋傾嘅。咁我哋傾緊嘅咧就係話港區國安法推行咗一年之後咧，香港嘅變化，亦都有啲咩變咗，有啲咩冇變，同埋前路點行咧咁。咁啊，啱啱頭先休息之前咧，就阿張炳良傾到咧關於深層次矛盾啦，即係呢個香港即係已經講咗好多年噶啦。咁我哋到底可以點樣先至處理到呢咁嘅矛盾咧？咁嗱，張炳良，我記得你喺2003年啊，有冇記錯？即係你當時推出，即係或者提倡一個叫做核心價值，即係嗰個行動啦，我叫行動啦嚇。即係當時香港都係一個好大嘅震盪啦嚇。咁你當時提出，即係香港可唔可以回顧一下，我哋鞏固翻我哋到底核心價值嗰啲咩嘢？咁喺社會上推動翻一啲咁樣嘅討論對話嚇，安定翻個社會先。我哋睇翻而家今次，你覺得仲有冇啲咁嘅行動可以搞？或者有冇需要去搞？或者如果你仲讲翻香港有啲咩嘢可以提出嚟凝聚翻到香港人嘅？你而家有冇谂法咧？ 嗱，你讲开2003年嗰阵时，即系我同一班朋友即系主催嗰阵时提出一个香港核心价值宣言吓，里边列咗，如果冇记错有八组嘅核心价值。 嗯嗯。 咁好有趣。如果你睇翻之后嘅发展咧，其实北京系接受咗核心价值呢个概念。 嗯。 只不过佢当时就话咧。不是只有那八个的那八组的还要加上爱国。即是他那大体上他是承认了一个社会是需要核心价值。甚至事后你看回内地他都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嘛。即是说一个社会如果没有一些基本核心价值社会怎么团结呢怎么凝聚呢那我会觉得这些核心价值无论你说自由啊民主啊法治啊公平啊等等这些东西其实我啊睇唔到話北京去否定佢，就算民主而家我哋個即係選舉制度有改變都好，但係雙普選喺基本法仍然係保留翻嚇。當然有啲人話依個保留啫，咁但可能好耐嘅時間咁。但係點都好，我覺得我哋嘅社會仍然要重視呢啲核心價值。 嗯， 喺個公眾嘅生活裏邊， 即係你覺得呢個階段都可以再提？ 我覺得係 呢樣嘢 係存在嘅。其實。即系话我哋都唔需要去拗有冇添啦，系我觉得个社会系有，但系当然啦，嗰个解读咧，个演绎咧，可能唔同嘅政见嘅人，佢嘅演绎嘅程度，方式可能会有唔同。咁另外咧，我就觉得，其实香港对我哋嚟讲，起码我哋呢一代咧，佢唔系净系一个城市一个安居嘅地方啊嘛，即系佢系代表咗某种嘅拼搏精神，即系我哋如果讲。八九十年代，我哋經常講香港嘅 can do spirit，即係所謂敢做、敢想、敢創嚇，喺咩領域都係咁。咁呢啲就有當時嘅自由空間啊，當時個開放性去促成嘅。如果冇咗呢啲咁嘅特色，咁我哋企業如果話咧好因循嘅，即係冇創新啊，你我哋而家講創新科技都要講呢種 can do 噶嘛，都係要咁樣去試噶嘛。咁香港佢嗰個特色就喺嗰度啊，我哋冇咩自然嘅資源，我哋靠嘅人。靠的是个天时地利啊，怎样利用好个地缘的空间咁。咁所以呢啲继续是香港的特色。但是有底线当然。即是说呢在回归过程里面其实我们看回当年争论基本法啦到回归之后即是北京经常怎样去表示他对香港的要求呢大底上你可以说有两条线有两个重关键性的条件。一就是香港不能够构成对一国的威胁。咁近期讲得更加多啦。第二呢个就係几年前五年前到啦李克强总理所讲嘅就話国家所需香港所长。即係究竟香港系唔系仲有特色而特色系配合到整个国家嘅发展。如果香港嘅特色系对国家冇意思嘅又或者国家需要嘅一啲嘅特色呢系香港冇嘅。一些長處一些貢獻香港比不到的那的確是的那香港還有什麼價值呢沒有價值那為什麼要特區呢這個就是我過去幾年的時候寫文章的時候我經常去嘗試去探索的問題就是我們香港要保持一些例外在兩制底下那這個例外基礎在哪裡呢回归前是很清楚的。 是。 回归之后我们不断其实都要问这个问题。 在张炳良我们来紧的下半年我们大家知道有几场三场重要选举。这个选举的结果都会对香港影响很大的。你自己怎样看这三场选举对香港未来的发展里面呢有些什么因素你希望啊即或者是下届政府应该要做的 或者下一屆嘅即係選委又好啊，立法會又好，有冇咩特別嘢你希望佢哋能夠做得到，能夠對香港而家嘅情況啊，令到有改善，或者甚至能夠令我哋再起步呢？ 如果我哋睇翻其他社會，特別民主社會咧，每一次選舉咧，佢唔係淨係話即係選新嘅代表啊、新嘅領導人啊、新嘅政府， 嗯， 而係同時咧都係代表住去檢討翻過去一段時期啊，整個社會啊、政府嘅發展，咁究竟咩地方要改變嚇？所以點解政綱嘅辯論咁緊要咧？咁、咁本來香港應該係咁嘅， 嗯， 但係好可惜咧，我哋過去好多時期啊。幾次的特首選舉，其實社會上關心問題往往就不在政綱那裡、本來你說有辯論有政綱，如果通過了的時候支持某個人當選，應該就落實政綱、但很多時候我們看回個選舉就要猜測究竟邊個邊個受支持、等等、我覺得呢今次接下來幾場選舉呢環境未必真的做得到，但我自己主觀上的願望希望能夠呢就透過選舉去辯論香港的未來，包括即系我哋所谓深层次矛盾，究竟不同嘅人去参选，无论参选立法会又好，或者系特首选举也好，咁佢手上有啲咩嘅法宝咧？佢希望点样凝聚港人咧？点样同民众建立翻关系？ 系好啊！咁啊，唔该晒你啊！今日我哋嘉宾咧就系教育大学讲座教授张炳良，同我哋倾紧嘅咧就系香港到底应该点发展落去咧？咁咁啊，时间够啦，唔该晒你，张炳良吓，我哋要听下交通同新闻先。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一下九龙湾嘅突发事故，咁所以而家咧介乎海滨道至到城昌道嘅长业街来回方向全线封闭。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通去土瓜湾同埋九龙湾嘅支路都系暂时不能通车噶。龙尾就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东九龙健康中心。隧道情况，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西行嘅龙尾分别系嘉华国际中心同埋西湾可泰安楼。另外，九龙入口嘅龙尾喺丽港城，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去到下角道近天美道，西行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咧系需要间封噶。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北郎0.923，加元1.239，人民币6.462。英镑兑美元1.387，欧元兑美元1.189，澳元兑美元0.751，新西兰元兑美元0.699，港元美元兑港元系7.766，港金收市系港金现价报16,250蚊，比上日收市跌1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57.93美元，卖出1,758.85美元。港汇指数101.2跌0.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喺九龙湾咧，因为突发事故嘅封路，咁而家介乎海滨道至到城昌道嘅一段长业街来回方向全线仍然系封闭，而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咧，通往土瓜湾同埋九龙湾嘅支路都暂时唔能够通车噶。咁而家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去太子道东嘅支路咧，交通就非常繁忙，龙尾去到近丽港城。咁就因为突发事故喺九龙湾咧，介乎海滨道至城昌道嘅长业街来回方向全线仍然系封闭。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咧，落去土瓜湾同埋九龙湾嘅支路都暂时唔能够通车，龙尾近丽港城。至于较早前喺葵涌道去旺角方向近丽景嘅意外事故就已经清场，车龙一带消散。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下角道近天美道，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香港仔隧道嘅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因为车多仍然实施紧间封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西行嘅龙尾分别去到嘉华国际中心同埋西湾可泰安楼，东隧九龙入口龙尾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另外，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嘅车龙排到深麻实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车龙排到观塘道近启业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嘅金瓶，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车龙排到近香港单车馆。咁而家将军澳道下行嘅交通咧，亦都系非常繁忙。

237人打伏必泰。咁医护咧就喺打第一针同第二针之后咧，就研究团队分别用三种技术咧，就为佢哋验抗体啊。咁研究发现咧，就打首剂科兴疫苗之后咧，验出抗体呈阳性嘅比例咧，就较打伏必泰咧 BioNTech 咧少嘅。咁接种伏必泰嘅咧，就以三种方法检验咧，都有九成嘅抗体咧就呈阳性。咁科兴咧就由唔足够两成咧，就至到77% 不等。咁至于完成接种两剂疫苗之后咧，打科兴嘅抗体水平咧，亦都比打伏必泰低。咁嗱，呢个情况出现，当然大家就梗系会比较噶啦，到底系咪又会边只好啲，边只冇咁好咧？咁但系咧就都有啲医护界嘅，就譬如话梁志超医生啦，呢位都经常同自由風有傾噶啦，咁最就話咧抗體比例就唔能夠準確預測嘅疫苗對每個人嘅真實保護力嘅，咁啊市民無需要太過在意不同疫苗所產生嘅抗體水平咁但係亦都有啲人講咧，就話呢個抗體嘅當然係重要啦，因為你打疫苗咧都係想因為抗體嘅水平噶嘛，咁一般嚟講咧就抗體水平應該就越高越好嘅，咁呢啲咧就係有啲研究學者嘅講法啦，咁所以有個講法亦都就話咧，就如果那個抗體係可能真係唔夠嘅話咧，咁啊科興嘅注射者，即係打佢科興嘅人咧，就可能要多打一針啦。咁好啦，咁啊，洪慧文啊，到底呢個疫苗研究咧，即係其實不斷，我諗因為有變種啦，疫苗本身啊，咁啊，研究人員亦都不斷地係觀察緊咧，即係不同疫苗嗰種即係效果嘅。咁今次裏邊咧，就養和呢個研究咧出咗嚟咧，尋日即係講咗之後咧，亦都真係好多人都要研究一下，因為大家知道啦，政府打針要計劃去到大概八月底到啦，都開始要結束，咁唔係結束嘅，即係要起一啲淨係政府嘅醫院打啫嚇。咁但係即係總之，如果你想而家即係方便啲，多啲地方可以揀咧，都盡快要決定噶啦。咁決定嘅時候，當然就要決定打邊種啦。咁好啦，咁我問你睇咗呢個結果之後咧，你覺得初步會唔會令到啲人嘅選擇有啲變化，或者係會研究一下個抗體喎？咁即係會唔會有咁樣嘅影響咧？其實 我嗱，當然我唔係醫學專家啦，但係我嘅理解就咁，其實呢個係 expected 嘅。因為兩種嗰個原理唔同啊嘛，滅活嘅呢啲咁樣嘅疫苗咧，咁佢係確實係嗰個刺激性係肯定冇嗰個 mRNA 咁強，咁所以咧產生抗體相對會少啲嘅。咁其實之前啲研究都有研究都有類似嘅，即係養和呢個其實 nothing new， 我覺得嚇，即係當然佢有啲本地數字啦。咁但係之前講過咧，就係話譬如話呢個科興，咁佢係重症係去到100%接近100%嘅，咁但係輕症咧佢係低嘅，咁即係咩意思咧？即係話你其實你會產生抗體，但係抗體唔係好多，所以有機會咧你都係會惹到呢個病毒，但係一惹到咧，你身體就因為認得佢啦嘛，因為有兩種抗體噶嘛，一個叫 binding antibody，一種叫neutralizing antibody 啦，咁你認得佢，佢跟住你自己身體會好快會產生更多抗體，就會消滅佢，所以你唔會有重症。但系咧，有機會會惹到一個輕症。咁呢個大家都知嘅，其實事先。咁但係個好處就係你冇乜副作用啊嘛。 係，即係滅活要係一個好耐歷史嘅， 好耐歷史嘅做法，一兩百年都係咁做。咁而 mRNA 咧，始終係新嘢。咁當然佢係點解會設計一個新嘅疫苗出嚟？當然係認為佢有更有效或者更好嘅方法，先至會改變呢一種做疫真正做疫苗嘅方式啦，係咪？咁但係佢哋都相對嚟講咧，副作用會強啲嘅。咁所以每個人同埋你嘅體質咧都唔同，同埋頭先應該係梁子超邊個講，即係我都問過啲醫生嘅，我話其實乜嘢先叫夠，其實冇答案嘅。佢話即係譬如兩個人同樣嘅抗體水平，可能對一個人嚟講係夠，對另一個人係唔夠。所以佢話你就咁量度你嘅抗體水平，佢到幾多咧？其實唔係一個好科學方法去講話你會有足夠保護定係冇足夠保護嘅？ 係啊，咁到底呢、這個即係養和醫院呢個研究啊，對比較呢個科興同埋呢個BioNTech 嗰兩隻嗰個抗體嗰方面咧，到底係會產生咩效應咧？咁大家如果關心呢個課題咧，都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風傾下嘅。咁好啦，咁呢個時間裏邊，我哋請一位專家參與去討論咧，聽聽佢嘅意見先。咁就係香港大學內科學系傳染病科主任孔凡毅嘅，孔凡毅你好。 你好， 系啊系啊，孔教授你好啊，我哋咧嗱，头睇紧咧就系啱啱讲开咧，就系关于养和嗰部分，即、就、系、是、关于佢嘅一个医学杂志发表嗰个研究啦。咁你可唔可以同我哋，即、就、系、是、你系专家嘛？咁你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到呢个研究里边咧，其实有冇可以观察到系咪真系可以做到个比较咧？两只疫苗，即系点样睇呢次呢个咁样嘅研究结果啊？对一啲譬如话未打针嘅人嚟讲咧，会唔会影响到佢哋嗰个选择边只疫苗嘅咧？其实？ 你睇翻呢個研究咧，其實佢就係喺好早期，講緊係四月份嘅時候做啦。咁佢就基本上係用翻佢自己養和醫院啲醫護人員去做嗰個嘅比較。大概講緊200多人啦，即每一邊係200多人，即係200。 全部話457個佢哋。 系啦，212个就系讲紧系打咗三六零啦，234个就打咗 BioNTech。咁留意翻咧，其实两组系有啲唔同嘅。那个基本咧，打三六零嘅人士咧，其实佢个年纪比较大少少嘅，即系将近系50岁，49岁啦吓。咁 BioNTech 就44岁。咁另外咧，亦都佢系多少少系某一啲嘅长期病患嘅吓。即系咁，譬如啲自身免疫嘅疾病啊，又或者係講緊一啲係嗰個嘅有啲以前試過有啲癌症啊，咁嗰、那個Sinovac 嗰邊都係多少少嘅。咁佢哋睇啲咩咧？佢哋就睇翻打完兩針之後，講緊係14日，咁佢哋睇翻就係嗰個嘅抗體啦，即係嗰個陰同埋陽。即係有陽性定係陰性嗰個嘅抗體啦，度唔度到？同埋第二樣嘢咧，就睇翻嗰個佢一個嘅所謂 IgG 嗰個對於個刺突蛋白嗰個抗體嘅level， 同埋嗰個中和抗體嗰個 level 嚇。咁佢到佢分析嘅時候咧，其實嗰個嘅 BioNTech 嗰個 arm 咧，其實都仲係得91人嘅啫，做曬即係一半到啦嚇。因为佢迟起步啊，咁佢亦都要想快啲有个结果做一个比较，咁所以嗰个咧其实得91人嘅啦。咁最终个结果就发觉其实咧两组嚟讲咧嗰个嘅最终嗰个打完两针阳性有抗体度得到咧，其实冇分别嘅。那个嘅Sinovac其实系99.5% 个。BioNTech 都有 100%， 咁基本上冇分別嘅，我咁講。但係喺嗰個抗體嘅濃度方面咧，佢就發覺嗰個 IgG 嘅抗體咧，BioNTech 嗰邊咧係多係高10倍嘅。OK， 即係兩組都有抗體，不過咧嗰、那個個抗體嘅 level 咧，嗰、那個嘅BioNTech 嗰邊咧係佢講緊係平均係10^4次方，而嗰個嘅Sinovac 咧係10^3次方，咁即係嗰個大概講緊係一個10倍嘅差別。 但呢個差別咧，孔凡麗教授啊，我想問一下呢個差別嘅意思係咪表示譬如某一隻係特別強勁啲咧，即係產生抗體係咪咁去理解嘅？至於對一般人嚟講， 理解即係強勁啲。咁但係呢個強勁啲嘅抗體係咪代表即係頭先你哋主持同譬如梁醫生講，究竟係咪真係代表佢？是个保护性好啲咧，或者有保护系持久啲咧？咁呢个系上代去分析。会唔会话个抗体高啲，其实可以 last 得耐啲咧，挨得耐啲咧？咁呢个系有咁可能性嘅，即系佢可能年半先正度唔到喺 BioNTech， 咁 Sinovac 咧可能一年就已经系转阴啦，咁都唔定吓。咁另外再睇翻可能对于嗰个嘅。一啲變種病毒嗰個嘅反應，可能你嗰個抗體比較高啲，就會有機會咧，嗰個對於啲變種病毒嗰個嘅抵禦力咧，或者會好啲都唔定。 咁孔凡麗啊，頭先你一路講到嗰啲即係測試嘅群組咧，因為我哋睇翻個報道都係話200多人咧每個組，其實嗰個數量夠唔夠可以測試到一個即係有參考價值嘅結果出嚟噶？ 其實是足夠的，即係你講 都得嘅，即係200多人都可以嘅。 可以，你淨係睇抗體是足夠的。咁但係留意翻有一邊是91啦，即係其實真正完成咗91。咁每邊你講係兩個啱200/200咁樣，或者200:100咁樣去比咧，其實都足夠嘅。咁但係你要留意翻咧，就係佢呢一個係抗體嚟嘅啫。就唔係講保護率， 因為如果你話真係要做個第三期臨床測試有保護率嗰個咧，其實你就要睇翻係講緊以萬計嘅數目，而呢一班接受咗疫苗注射嘅人咧，係要放佢哋出去喺嗰、那個接觸到一啲真係新冠嘅病毒，咁樣然後先正可以度到嗰個嘅保護率。咁所以換句話講咧，如果你喺香港或者喺內地或者一啲相對係小證嘅國家咧，就做唔到呢啲測試嘅，一定要去有證有疫症嘅國家，咁你先至做得到。 這個我哋即係之前我記得最早科興點解要去巴西做係嘛，都係因為咁嘅原因啊嘛，因為當時因為內地已經冇咁多。咁但係頭先我哋都即係你都講到啦，即係話多就應該係保護好啲。咁但係低嘅，譬如而家譬如佢呢度平均係即係十個三次方呢一個水平，係咪即係可以做到保護咧？即係呢個係咪冇任何嘅學術上研究到而家係可以有呢個數據去推測㗎？ 其實我見到十嘅三次方或者見到一個即係陽性嘅數嘅所謂嘅報告咧，其實已經可以講喺嗰刻咧，佢係有嗰個保護性喺度嘅。咁、而嗰、那個抗體亦都係足夠。不過個關鍵在於咧，就係如果你真係要去到對付一啲譬如而家 Delta 嘅變種病毒。又或者你嗰个嘅，譬如 beta 喺南非嘅变种病毒，咁够唔够咧？因为佢哋系会跌嘅，即系对付呢啲变种病毒。咁由同埋另一样嘢就系，因为嗰、那个譬如科兴嘅灭活疫苗，佢本身系用紧最原始喺武汉嘅时候嗰个嘅病毒做嗰个抗原。咁、你变相咧就会系会影响到嗰个最后对付呢啲变种病毒嗰个嘅保护力嘅。 咁但係 mRNA 係咪佢就就算係變種佢都會認到嗰一隻 RNA 嗰一種特性 啦。冇錯 ，mRNA 疫苗嗰個好處咧就係佢因為嗰個產生嗰個抗體係第一比較高啦，第二佢有一樣特別之處咧，就係佢會刺激到嗰個叫做細胞戒毒免疫系統，即係 cell mediated immunity。咁個細胞戒毒免疫系統咧就除咗會產生一個中和抗體之外咧，它是會令到你的 T 細胞那個 CD8 那個 T 細胞呢有一個的記憶在這裡，從而令到它呢就算那個病毒變了種呢，它那個保護力都可以維持得到。這件事呢就是那個 mRNA 疫苗又或者是蛋白重組疫苗是會有這些的特性，而那個的所謂的滅活疫苗是沒有的、所以它就變了多重的保護，亦都可以令到它呢是對付那些變種病毒，就算它原本用那個抗原未必 是變了，因為變種病毒的緣故呢，它都有辦法可以產生到保護力。 我其實都即之前都有看過這一方面的，所以 我都明白。但是呢我想問呢，即始終坊間有一些恐懼，就是說 mRNA 其實下有沒有即始終是一個比較新的東西、會不會二十年後才發現有某些的副作用，尤其啲副作用，如果你係去到話影響到即係 alter 到個 RNA 的話，或者 alter 到某啲細胞嘅話，咁會唔會？ 唔會嘅。點解咧？因為其實 mRNA 本身係好 unstable 嘅，即係佢唔係好穩定。咁所以佢注射嘅時候，其實要用一個所謂一個血一個lipid 一個脂肪嘅包裹住佢。咁佢入到去之後咧，佢係唔會進入細胞裡面嘅細胞核。咁你係要進入嗰、那個細胞核，即係人嗰個細胞核，你先至可以改變咗佢個 DNA。咁佢都唔會進入個細胞核，咁佢點樣去改變嗰個 DNA 咧？咁亦都唔會有任何嘅所謂呢啲嘅後遺症。佢只不過喺嗰個細胞嘅所謂嘅 cytoplasm， 即係嗰個細胞核以外嘅地方咧，係重組嚟到係變翻一個刺突蛋白嘅，令到佢咧係可以刺激到個免疫細胞產生個抗體。咁所以佢從來都冇進入過嗰個細胞核，咁所以大家唔需要擔心咧，佢會有啲乜嘢嚴重嘅後遺症，又或者令到你會有一啲所謂嘅變種或者影響你嘅 DNA 啊，咁呢樣嘢係唔會發生。 呢個 解釋好緊要啊！有好多人即係打即係呢啲 mRNA 嘅時候咧，即係好多擔心，即係會唔會係而家睇唔到個後果啫嚇？原來以後會有事嘅咁。咁啊，孔凡麗，我都想問一問啊，跟進翻頭先個問題啦。因為其實好多市民咧，好多時對呢啲咁嘅測試啊、研究都好多噶嘛。咁啊，又唔知佢譬如邊種可以信啦，或者邊啲應該其實對你點揀疫苗有冇關係咧？等等嘅咁。咁我哋譬如咪用翻呢次用牙醫院呢個去做一個例子先。咁啊，佢得 出個結果之後，大家都唔知點解讀噶嘛，即係一般市民嚟講啊，我哋又唔係專家咁。咁好啦，咁佢做完呢個分析或有呢個結果之後咧，你覺得市民點樣選擇打疫苗嘅時候，需唔需要參考依次呢個咁嘅作用嘅咧？或者佢哋繼續應該係睇邊啲因素去決定自己打邊只疫苗嘅咧？其實 有好多因素去睇下你打邊只疫苗。咁兩個嘅平台其實都好安全嘅。咁呢個最重要啦。咁其實兩個平台都產生到抗體，咁呢個亦都係重要。咁但係你要睇翻咧，就係視乎你可能，譬如你有幾活躍啦。即係譬如我假設我要可能要翻內地嘅 ，OK？ 又或者我要一通關我就要去內地㗎啦。咁可能咧，你喺呢一個情況底下咧，你會打呢一個嘅。科興疫苗會比較著數啲，因為暫時國內似乎都可能係承認科興嘅疫苗，即係國家嘅疫苗，咁可能呢樣嘢你會著數啲。但係如果你話我唔係，我要去外國，即係我要去歐洲，我要去美國或者去加拿大或者其他地方，有機會接觸到呢個 Delta 嘅變種病毒，即係個機會係大啲嘅。咁亦都你想有一個比較強啲嘅保護力嘅。咁我就可能會揀呢一個嘅伏必泰疫苗啦，因為佢基本上佢對於個 Delta 病毒嗰個保護力咧，根據英國嘅數據咧嚟講咧，都有超過85%、88% 嘅保護力。咁變咗我要對付呢啲變種病毒，我就會揀一個比較強啲嘅疫苗去接種咯。咁呢個就睇個人嘅嘅一啲嘅選擇啦。咁另外就係嗰個副作用都講過。BioNTech 相對地比較多啲，咁但係其實都係好短暫，同埋係一啲講緊係可能都係多少少發燒啊，多少少係疼痛啊、疲倦啊嗰啲咁樣嘅情況。咁整體嚟講，其實兩個疫苗咧喺副作用方面都係其實冇太大嘅分別，亦都係非常之安全。咁所以我相信係基於你嗰個保護性，尤其是對於個變種病毒。你需要幾多少，或者你一啲個人嘅選擇同埋個人可能你去公幹或者去旅行而影響到你嗰個抉擇。 咁溝針你點睇啊？ 溝針嚟講，其實你見到譬如刺針嗰個係西班牙嗰個研究，你見到咧其實個溝針嘅效果都係理想嘅。不過留意翻嗰個研究咧，其實嗰個嘅 control arm 咧。其實是淨係打咗一針嘅阿斯利康嘅啫，另外嗰邊就阿斯利康加呢、這、一個伏必泰個效果就是高70倍，但係嗰個其實另外一邊係未完成曬兩針嘅，咁所以嗰個比較其實就唔係好公平嘅，你問我，但係最擔心佢安全同埋 係好啊，咁啊唔該曬你先啊。啱同我哋傾嘅就係香港大學內科學系傳染病科主任孔凡毅嘅，咁啊要先聽新聞翻嚟再傾。 為杯事實同常識。真正的目的是破坏新疆社会稳定，压制中国发展。加拿大参议院否决有关涉疆错误动议，再次表明少数反华势力的卑劣图谋已经被越来越多有良知的有识之士睇穿，炒作所谓新疆种族灭绝不得人心，注定不会得逞。汪文斌又说，中方欢迎更多各国人士到新疆去参观访问，眼见为实，谣言终将不攻自破。中方亦都希望加拿大社会各界客观公正看待中国政府治疆政策和新疆发展进步，不要被谎言和谣言所蒙蔽。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是影响广东，同时高空反气旋正为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天气。下午本港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日间酷热。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报告交通意外同埋坏车嘅消息啦。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城市花园啦，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噶，龙尾就排到去太古城对开。咁就系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城市花园有交通意外，龙尾就排到去太古城对开，亦都影响到啦。东隧九龙过去香港的交通，而家啦，东隧九龙入口的龙尾就排到去丽港城，而东隧去香港方向都是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噶。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的东行龙尾咧就去到嘉华国际中心，另外就是干诺道中天桥去西环方向，近住顺德中心有坏车噶，龙尾就排到告士打道近湾仔交汇处，咁就系干中天桥啦，干诺道中天桥去西环方向近顺德中心有坏车，龙尾已经排到告士打道近湾仔交汇处。另外较早时啦，九龙湾嘅突发事故已经处理好啦，长业街、观塘绕道通去土瓜湾同埋九龙湾嘅支路都已经解封，不过一带仍然系相当挤塞噶，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就排到去东九龙健康中心。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下角道近天美道，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中间，香港仔隧道北行还是要间封。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土木工程拓展处，七咸道北过海的龙尾一路排到去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龙尾在罗福道，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啦，龙尾在观塘道近启业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龙翔道桥面，后些少观塘绕道近住通去旺角的支路呢一段都是有车龙的，排到去丽港城。将军澳道下行鲤鱼门道挤塞啦，车龙经将军澳隧道一路排到近香港单车馆公园。另外，将隧嘅九龙入口嘅龙尾啦，就喺丽港城。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薄扶林道去中环近住学士台啦，快线有工程噶，龙尾近玛丽医院。九龙方面啦，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去油塘方向嘅龙尾排到龙翔道近黄大仙中心，清水湾道出去龙翔道龙尾喺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对开，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系车多繁忙噶，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飞行服务队嘅训练中心。应该是民安队的训练中心。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上水方向近的圆村车多，龙尾近美松苑，条文公路去元朗龙尾近住新墟那段龙尾排到兆麟苑，而黄珠路出去条文公路有爱村至龙日村是车多繁忙的。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要战胜疫情，恢复正常生活，大家都要接种新冠疫苗。无论几后生、几强壮，都有机会感染新冠病毒。就算感染后病征轻微，病毒仍可能对身体造成长远伤害。面对变种病毒，疫苗对我们依然有保护作用。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着想，为重回正常生活，我们都要接种疫苗。Go for it！ 要赢就一起赢。 六十分钟走遍世界。 伊朗选出强硬派的莱希做总统，请来香港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杨廷辉分析一下。 咁莱希当选咧，就唔系得到好大嘅民众认受性。如果佢能够带领伊朗抗疫成功，或者系刺激翻伊朗经济复苏嘅话，佢嘅民望都有机会提升嘅。不过暂时睇唔出佢有咩特别嘅版本，除非系伊朗制裁被解除。 十万八千里，星期六朝早十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评论员洪慧文。 自由風翻嚟咯，我哋傾另一個話題啊。咁我有今日有評論員啊，洪偉文同我一齊傾嘅。咁我哋想傾下咧，就關於2蚊嘅乘車優惠啊。咁啊，政府咧就將會喺明年2月27日起咧，就將2蚊嘅乘車優惠嘅入資格年齡咧，就由65歲咧就降到去60歲啦嚇。咁咧就啊，洪偉文應該就未攞到嘅嚇。咁但係我咧。咁但系我咧就可能都合資格嘅咧，應該啊。咁咧就今日就勞福局局長咧羅志剛就話咧就會喺2022年啊，就即係明年要去到2月27日咧就實施個新嘅計劃啦。咁啊長者2蚊乘車優惠咧就會降到60歲。咁所有合資格人士咧都需要使用一張特別設計嘅樂遊卡咧，八達通。咁個卡面裏邊咧就會印有呢個持有人嘅中英文名啦。咁同埋咧每一個合資格人士咧就只可以揸住一張。旅游卡嘅啫，咁即系等于即系个身份辨认啦。咁啊，至于现时已经满咗65岁嘅人士咧，就可以继续使用佢一张不记名嘅八达通，就继续用呢个优惠嘅。咁但系政府咧都打算安排咧，明年第一季开始就会公布咧，就年满65岁长者咧都要换噶啦。咁即系换完之后计划咧，就从今届政府开始公布啦，咁一路研究啊等等嘅方案咧，似乎都开始有日期咧就进行啦吓，即系正式出台啦咁。咁今日咧就。哇！羅志剛記者會度就介紹咗個計劃啦，咁啊當然亦都有好多現場嘅朋友就問咗好多問題啦，咁啊包括咗咧就點解要拖咁耐啦，咁同埋咧就係到底即係用一張卡咧就怎樣登整個相喺度咧，到底其實有冇用咧咁？咁啊洪偉文啊，不如我哋先傾一陣先啦。嗱，你喺科技界啦，咁其實換咗張卡八達通咁就好簡單啦，即係而家搭車都用緊噶啦。咁但係你就係憑張相，咁你就作為做未來適應嘅，或者你因為而家要規定你上車嘅時候咧，就要俾佢睇一睇㗎，係 冇錯， 認下係咪你先嚇，即係要。有冇用嘅咧？即係你覺得個司機會唔會 有用 可以咁去辨認到個人係咪真正嘅持有人 咧？呢個就唔係咁容易，同埋因為咁多人排隊上車咧，你都唔會有時間可以靜低去睇，同埋你睇嗰個零嗰半秒時間。咁但係點都係有個第一個阻嚇性嘅，因為你即係擺喺銀包度唔 show 出嚟，同埋攞出嚟攞張唔係自己想嘅一個證件咧，那個心理壓力應該係唔同嘅。咁我都好記得我細個咧，我細個住港島啦，就做一個中華巴士公司啊。咁我哋嗰陣時都係咁噶啦，啲小朋友咧翻學咧，有啲係即係車長家屬嚟噶嘛。咁佢嗌聲家屬就可以上車噶啦，唔使俾錢嘅。咁但係有啲小朋友會有樣學樣噶嘛。咦，原來嗌家屬四毫子都慳翻嘅喎。嗰時我記得四毫子一程嚇。咁後來就巴士公司就唔得啦，就推出呢個家屬證啦。咁都有相，有冇相？可能冇相添啊嗰陣時，但有張家屬證有名嘅。咁就嗱，你屋企有幾多個小朋友，或者有幾多個嚇同埋太太咁就發咁樣張咁。咁我永遠都係咁噶啦，即係有一個係跟進到你個名嘅咧，我覺得係會嗰、那個點都會有幫助嘅。 其實都有好多方法嘅。其實我哋喺歐洲咧，即係阿洪文啊，即係你旅行過啦，我都記得咧，有啲車咧，我記得德國坐，佢根本就唔使查你添嘅，你就咁上去嘅啫。咁我落車嘅時候咧，你又照樣落。咁到時候個過程裏面，你冇人查飛咧，就根本就冇人理，即係攞搭。搭霸王車即係講清楚啦 ，honor system。 咁但係咧就我哋嗰陣時最初去都覺得話，咁你其實真係咪咁 honor 咧？啲人係咪真係會願意咁做咧？咁就唔知嘅。咁但係咧最新咧有啲朋友講咧話，佢哋嘅而家都 check 得緊要啦。咁佢用嘅方法咧就話，你如果啊即係俾人哋捉到嘅咧時候，就會係一個好罰得好重嘅一個錢啦，最少俾錢啦，或者會唔會有啲其他嘅記錄就唔知啦。咁啊罰嘅錢就好多嘅，咁希望令到你小心啦。即係正如你頭先講咁，你攞出嚟嘅時候唔係你咧，你心理上都壓力咁啊。咁到底一個咁嘅制度係咪就可以即係保證到啊啲人唔會濫用咧？咁因為香港嘅交通嘅開支其實都真係都相差緊要， 重嘅重嘅。 係啊，即係你話如果你譬如話有個誘因，即係你話2蚊喎嚇，咁啊會唔會濫用咗呢個證咧？咁呢個咧都係其中今日咧即係有啲 以前嘅朋友關。或者八達通都有濫用嘅，包括學童八達通，咁你會見到有啲職員咧係會捉嘅，即係因為佢我記得都係咁噶。你而家地鐵嗰個過閘機咧，如果你係優惠嘅八達通咧，佢會著咗黃燈， 包括學生嗰啲都係， 學生都係嘅。咁所以如果你職員一睇到，如果個樣睇落去又唔似學生又唔似老人家咧，佢會截停你問嘅。 是啊是啊，咁大家如果對呢個話題咧，我哋傾緊嘅咧就話政府咧明年二月啊，就會降低2蚊乘車優惠咧，就去到60歲啦。咁大家如果對呢個話題有興趣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風傾下嘅。咁好啦，洪偉文，我哋傾到呢度咧，就我哋請一位嘉賓啦，好唔好啊？咁咧就係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教授啊葉兆輝咧，同我一齊討論嘅。葉兆輝你好， 葉教授好。 你好，陈景祥，洪伟文 ，OK， 系啊，我哋今日倾紧嘅咧就系劳福局长啊，即系罗志光就讲咗咧就个计划嘅推行啦，呢个长者嘅乘车优惠啊，咁咧就有一啲一系列嘅安排嘅，咁叶少辉，我谂你都有关注下即系政府呢个政策噶啦，咁你觉得即系降低咗年龄之后咧，即系对政府嘅财政负担咧，呢个咧其实都系其中一个，即系大家都几关心噶。因为咧，其实嗰个钱咧都几紧要嘅。咁啊，财政嗰方面，你有冇留意呢个问题？或者你觉得即系政府嚟讲咧，今次即系由65降到60啦，长远对政府嗰个承担能力嘅有冇影响啊？ 嗱，我哋首先睇下即系整个乘车优惠嗰个设计嘅时候咧，就希望俾长者系能够即系以一个好便宜嘅价钱，可以去增加佢哋嗰个活动嘅空间啦。咁 which 咧就都系嘅系咁多政府嘅政策里面咧，就依个系比较系受欢迎嘅。但你会睇翻嗰个财政嗰、那个压力咧，其实是就是多的，是由以往是讲紧三四亿的时候，现在讲到是去年都是要试成12亿，他就高已经是65岁或以上。如果你现在是降低到60岁的时候呢，那我们是讲紧是多了60万人。如果60万人再加上现在65岁或以上大约是有143万的时候呢，是会有200万人呢就是会有这个2蚊的乘车优惠。所以其实那个财政承担咧系会我唔知道就政府系点计呢个数啦，其实咧系会多嘅，就同埋你会睇到60至64岁嗰个活动嗰个次数同埋活动嗰、那个嗰、那个就个力度咧，都会比65岁或以上咧就为高嘅。咁所以其实咧呢、這个未来嗰个长远承担咧系大嘅。而另外一方面咧，如果你睇翻，其实真正系需要交通津贴呢班咧，就唔系60岁或以上。即如果你真係要回應翻，即係我哋講緊啲即係處理翻就成個香港嗰個貧窮問題啊，或者係成嘅時候咧，係或者在職貧窮呢班人咧，就係翻工係翻緊工呢班人咧，係反而佢哋所需要呢一筆錢，就呢個優惠係重大啦。 小輝，我記得咧，即係最初推行呢個計劃咧，應該就係2008之後啦，即係當年嗰個特區政府咧，就係嗰一屆咧，就係話想俾啲優惠啲長者，咁咧就等佢多啲出去活动啊，咁样唔使成日瞓困你屋企啦，咁咧就系一个暂行嘅措施咁上下嘅啫。咁啊，但系咧就暂下就变咗都长远噶啦吓，即系你都唔能够放弃噶啦，因为个社会压力啊，立法会 福利都仲都系咁嘅。 系啊，咁然之后咧，而家再降低去到60添。咁啊，其实个即系个人数，正如头先讲啦，即系当然之间大咗好多噶嘛。咁啊，会唔会系个社会资源咁样分配咧？即系由一个最初係臨時措施變咗個長遠，再優惠更加多啲人添，就好似你咁講啦。其實對個社會嘅資源分配係咪真係用得其所嘅咧？咁呢個情況嚴唔嚴重啊？即係你覺得？即係個錯配啊！即係講嘅資源錯配。 係啦，我諗係其實而家講緊，就算喺65歲或以上咧，都有啲地方係政府係可以做得好啲嘅。譬如講緊有好多即係濫用啦，有好多譬如65歲或以上，而家係用不同嘅名就都可以用呢一個卡係去用嘅。咁所以其實有好多都係一種即係係有啲除咗濫用之外，仲有啲係即係不正當去使用嘅。咁再加上我哋讲紧，仲有啲咧就系本来我你可以搭一程巴士，如果你唔系搭呢个过海隧道巴士嘅时候咧，就你搭只系起翻本地嗰个巴士嘅时候咧，可能嗰个分别咧，可能系6蚊同系10几蚊就个分别，但系佢哋觉得我依个阿公嘅啫嘛，咁所以咧就会将啲钱咧就会即系会佢哋政府要付出嘅钱咧就会多，所以我奇怪点解如果政府系真系要推呢样嘢嘅时候，点解唔可以同嗰啲所谓嘅就嗰啲服务提供者系能够去即系去提供一个更加好嗰、那个那个 business model， 即系嗰、那个即系叫咩啊？即系同佢就同佢有deal啊！即系话如果我冇呢个服务嘅时候咧，根本就嗰啲人唔会咁多出嚟嘅时候，咁你有冇可能同嗰啲服务就同佢话你有7折啊，或者有8折啊，就依个优待，就唔系亦都可以鼓励呢一班人咧。可能你话如果你唔系喺非繁忙时间就去用呢样嘢嘅时候咧，就会更加好咧。所以其实我都即系话，即系我哋有时我自己心里比较猛少少，就系你钱系用咗，但系未必系用到系一个最有效同埋一个最好嘅安排啦。 喂，呢、這個呢、這個我都好同意啊！即係如果第一就係避開繁忙時間啦，呢、這個係啦。第二就係頭先啊教授都講到，即係當嗰樣嘢你係咪都兩蚊嘅時候，就你可能求其見邊架車嚟就上邊架車先啊。咁明明嗰係過海車嚟嘅咁。咁但係呢啲其實都可以調整咯，打折係一個方法啦。咁打折都好簡單啦，係嘛？五折咁咪得咯，唔使七折嘅，你五折咁就已經其實已經你中意坐十幾蚊五折都一個問題啦。另一個就你可能 set 一啲，即係譬如話兩個價碼咯，即係普通嘅就兩蚊咯。但係如果原先嗰程車係超過十蚊嘅，你要收五蚊咯。即係譬如類似咁，其實都得嘅，技術上都好容易做嘅啫。 係咯，係咯，所以我覺得即係話，但係。當然有，即係依啲係真係要係有心去處理，就同埋真係去睇到而家嗰個濫用就個情況，就同埋我哋講緊而家依個人口老化嗰個情況、你一開咗嘅時候咧，佢都以今時今日就政府嗰個情況，佢冇可能再收得翻嘅。咁就同埋我哋講緊由而家開始係到2033年嘅時候咧，我哋講緊有三分之一嘅人口咧就會可以用蚊乘車優惠嘛。 我都可以嗰陣時， 所以其實係一件好，即係唔係一個簡單嘅問題。而如果唔細心去睇嘅時候咧，係有時即係我覺得係有個資源上面嘅錯配。但係就算咁講嘅時候咧，其實都係好嘅，即係俾啲長者係多機會去用。但係我就反而覺得，既然你都用咗200万，即係都受惠200万嘅時候，既然香港個交通費係咁貴嘅時候，咁點解即係有啲譬如我哋講緊一啲低收入人士嘅時候，佢係鼓勵佢哋工作嘅時候，可能都俾佢哋有依一個優惠，更加係刺激咗呢一个就佢哋嗰个高佢哋去 就业嗰、那个， 佢哋嗰个就业机会同埋嗰个就嗰个意向咯。 而家系都有嗰、那个低收入人士嗰个交津噶嘛，系咪？ 系而嗰个交津就唔系讲紧系你系搭咩车，佢系讲紧就只系个低收入津贴。其实即系唔系交通与交通咧，已经唔系一个问题嚟噶啦。 系比较熟，比较浅你。其实我都想探讨下，就拖远少少啊。其实交通费贵咧，同呢个地产贵系好有关系嘅。即系我如果住得起市区，住得起喺市区咧，其实我就唔使搭咁远车嘅。住唔起啦，我又唯有搬去好遥远嘅地方，又好遥远。我搬去天水围，结果我坐程车要成三十几四十蚊咁。咁成件事其实都我都觉得系几稳笨嘅，但系即系呢样嘢。可不可能即政府其實就是在呢個交通津貼方面做一些嘢？因為講真句，坐得巴士那些都不會是有錢人啦，係咪？即去到盡就是中產的邊皮嘅啫， 基層啦或者打工 啦，即中產邊皮啦，我想咁樣啦。咁如果政府在呢方面確實是整體咁去幫助一下，咁當然另一個問題就是政府的資助去了巴士公司的利潤，咁可能是一個問題啦。即我不知道，即我純粹嗱，你係教授，你睇下呢個。這個思路有冇得諗咧？ 我諗嘅係講緊即係一個工作嗰個錯配，即係我哋有時話，當你去減低依一個所謂乘車費嘅時候，就係容易將嗰啲人係帶到去工作嗰度嘛。但你同樣有另一個方法，就係將個工作就帶到去人住嗰個地方嘛。咁其實咧，亦都係減少咗除咗嗰個交通啊，而另外一方面，其實我哋香港啲。工人嗰啲打工仔其實係好慘嘅，即係如果我每一日係用咗一個或者兩個鐘頭嗰個時間嘅時候咧，佢哋就係因為要賺取多1000蚊或者2000蚊嘅時候，但係咧亦都係放棄咗佢自己嗰個生活嗰個質素嘅時候，咁其實依樣嘢咧都係需要係正視咯。我哋有好多時候， 我好同意啊！我以前喺中環翻工，成日夜晚咧，我都做得夜啊，八九點鐘落去咧，見到啲村巴咧，一班好疲倦嘅人士坐翻啲車就去新界西北嘅。经常见到咁似，一睇个样就已经系差唔多就嚟瞓着嗰个样咧，即系等巴士。 因为就业啦，即系翻去个中心区啊、商业区啊咁。咁我哋而家倾紧嘅咧就系关于咧到明年二月咧，政府就会降低呢个乘车优惠年龄啊，就由呢个65去到60岁。咁大家有兴趣参与讨论咧，欢迎你打嚟18723111同自由风倾下噶。咁啊，电话机旁边咧，我哋系有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教授叶兆辉嘅。叶兆辉亦都想再问埋你头先嗰个啦，即系嗱，按照你头先讲个做法咧，如果從一個社會的規劃或者社會福利的角度去講，錢是否應該幫助一些有需要的人，而不是一定要用個年齡 咁去分嘅。会唔会呢个思路上系一个咁嘅谂法？因为当时嚟讲啦，俾啲年纪大啲嘅朋友出下街啦，咁但系年纪大嘅朋友有阵时真系未必一定需要，可能佢财政上系有负担到嘅。系咪将资源应该俾一啲头先我哋讲紧嘅真系需要交通费嘅津贴嘅基层劳工等等更加好咧？呢、这个有冇系一个未来检讨嘅其中一个需要睇嘅范畴啊？ 我谂佢呢两样嘢就唔系一定系互相排斥嘅，咁就当然系即系我哋一个有限嘅资源就咁系去用啦。咁但系你见到而家政府佢即系起好多地方都嘥咗好多钱啦，系咪？但系即系点解唔可以俾啲俾啲长者系即系冇忧心地可以去探佢个孙啊，或者佢自己出去玩啊？咁其实呢样系好嘅，即系我就，但我只系觉得就系喺用嗰个时候有冇可能系令到嗰啲钱咧系更加有效地运用，即系话我用我出十蚊出嚟嘅时候，我系希望系能够有翻十蚊嗰个价值嘅。但系而家唔系，而家我系政府你出咗十蚊嘅时候咧，可能你用五蚊咧就已经可以做到呢样嘢，但系因为冇个好嘅监管，冇个好嘅制度咧，就浪费咗另外嗰五蚊啫嘛。咁所以我哋就话，譬如你讲到我哋喺香港，你最近2019年嗰个贫穷嗰個報告嘅時候，我哋都係講緊喺香港仲係有140万人咧係窮嘅時候。嗱，我哋係講緊係呢一班人嘅時候咧，係仲有啲係叫 working poor， 即係做緊工都係窮喎。嗱，即係 在職貧窮啦，係嘛？ 係啦，就佢哋唔係大食懶嘛。所以我哋有時候點樣去唔檢討翻，即係譬如佢哋嗰個最低工資啊，或者喺呢方面，就當然如果要呢一班人。亦都有一個兩蚊嗰個津貼嘅時候咧，會令到佢哋個消費上面嘅時候咧，就冇需要喺交通費上面使咁多，以致到咧佢有更多嘅資源咧，就撥咗喺另外一方面，就去令佢個生活質素咧係能夠有個提升。 阿教授，呢個成日都我記得我哋以前都有討論過呢個問題嘅，即係話如果我哋知道有一班係叫做弱勢群體啦，包括你頭先講嘅就業貧窮嗰班人咧，咁我哋俾一啲其他嘅政策佢，咁但係個問題跟住就。啊、就是社福界啲朋友又会提出嚟，喂，咁咪标签化喎，咁系咪？即系譬如我最简单例子，我哦，如果你系我 identify 到你系一个在职贫穷嘅，于是你搭车都系两蚊，未咁先算啦。咁但系佢跟住话，咁你只系标签咗我系在职贫穷喎，咁即系呢啲问题咧，即系我觉得我唔知道社福界系咪自己有翻一个讨论，即系究竟你又想点咧？我哋又想帮嗰班人，但你又唔想标签佢，咁即系点咧？无名氏咁唔得噶。 我想如果真的有财政需要的人呢，即是如果他得到一个合理亦都是一个即是正常那个政府那个资助呢，就我想人哋嗰個投訴就唔係咁多嘅，但係反而有嗰時候我哋講緊嗰個投訴就係佢哋嗰個工資本來咧，佢哋係可以係能夠提升嘅，但係因為佢哋係冇咗一個就嗰個保護啦，亦都冇咗個叫價能力啦，亦都政府上面喺呢個外判工作嘅時候冇做一個好好嘅監管咧，而令到呢班工人咧唔能夠得到佢應有嗰個薪酬。 最低工资系咪解决咗呢个问题咧？ 我谂嗱，而家讲紧嗰个最低工资就真系好低嘅工资，我哋讲紧系37.5喎，吓，即系我哋讲紧，即系如果一个人咧系讲紧，如果就系做140个钟头工嘅时候咧，即系我哋都系讲紧都系7-8-9千蚊度。咁所以其实即系依个钱嚟讲嘅时候咧，即系喺今日香港嗰个消费嚟讲嘅时候咧，都系困难嘅。即系我咧，即系你尤其是如果再加上佢有埋小朋友就同埋，如果佢唔系住喺公屋嘅时候，所以我哋今日就系面对有一班即系喺基层上面有啲结构性嗰、那个、就嗰个问题，系令到佢哋唔可以即系能够走出呢个贫穷房咯。我谂呢个先系咧系一个即系如果我哋讲紧每年又讲紧用20亿、用30亿系喺呢方面嘅时候，就点解我哋喺另外呢方面嘅时候唔可以做？ 系。诶、哎，叶兆辉可能啱啱佢个电话线断咗啦，咁唔紧要，我哋个时间其实差唔多啦。啱同我哋倾嘅咧，就系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教授啊叶兆辉噶。咁我哋倾紧嘅咧就系关于政府咧明年2月咧就会降低呢个门槛啦，就2蚊嘅乘车优惠咧由65岁降到60岁嘅。咁啊，大家如果对呢个话题有兴趣咧，欢迎你打嚟自由风同我哋倾下嘅，我电话系18723111。咁你可以讲下咧到底呢个优惠系咪即系优惠到你阁下啦，或者系到？ 到底呢個優惠咧係咪對你有幫助咧？咁咁啊，呢個計劃裏邊咧就大概咧都有成600,000嘅受惠人士噶，咁啊對政府財政負擔亦都幾大嘅。咁我咧就先聽下新聞先啦，我翻嚟再繼續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启德城昌道一个地盘发现怀疑战士炸弹，警方爆炸品处理科人员到场处理。地盘工人下午大约4:00在地盘里面发现长约1米、重100磅的怀疑战士炸弹。警方到場之後，疏散地盤內大約180名工人。支聯會副主席周慶彤的親友說，周慶彤因為今年六四案，今個月5日的警署保釋已經被撤銷，再被拘捕，現時在新界南總區被扣留。本港五月零售業總銷貨價值臨時估計是296億元。按年上升10.5%，連升4個月，較4月修訂估計嘅12.1%放緩。今年頭5個月累計總消費價值按年升8.9%，扣除價格變動，五月零售業總消費量臨時估計按年升7.8%，亦都較4月修訂估計嘅11%放慢。今年頭5個月累計總消費量升8%。政府統計處數字顯示，五月珠宝首饰、钟表及名贵礼品销货价值按年升54.8%。不过，超级市场货品总销货价值按年下跌3.5%。受变种新冠病毒 Delta 影响的俄罗斯疫情持续严峻，单日新增超过21,000宗的确诊个案，再多669人死亡，是疫情爆发以来单日最高。總統普京在年度電視問答環節當中首次透露已經接種俄羅斯國產衛星5號疫苗，認為自己需要盡可能長時間得到保護，而軍隊都是接種這款疫苗，但強調不支持強制打針。普京說打第一針之後大約4小時針口有點痛，打第二針之後當晚體溫升至攝氏37.2度，睡醒之後回落至36.6度。克里姆林宫早前说，68岁的普京在今年3月和4月先后接种两剂疫苗。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日间酷热。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新界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瑞丰花园的慢线有意外，咁而家大嘅交通挤塞嘅车龙排到入狮隧嘅管道里面，咁影响到而家狮隧九龙入口交通比较繁忙，窝打老道嘅车龙排到罗福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嘅龙尾近蒲岗村道，狮子山隧道去沙田方向咧，而家系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咁就因为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瑞丰花园慢线有意外，龙尾排到。过了狮子山隧道的管道的。至于较早前刚落到中天桥去西环方向近顺德中心的坏车已经拖走了，车龙的大消散，现在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湾仔交汇处。另外在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城市花园的意外亦都已经清场，一带车多，车龙的大消散。较早前东区海底隧道去九龙，是九龙去港岛方向的间封措施已经取消，现在东隧九龙入口的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九龙面粉厂。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就在柯达大厦，其他隧道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柳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较早前香港仔隧道北行的间封措施已经取消。 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落山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另外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车龙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观塘绕道近九龙面粉厂，而反方向将军澳道下行落去观塘的方向是交通繁忙，龙尾去到将军澳隧道的管道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学士台快线，因为有工程一大车多，龙尾近士美飞路。九龙方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彩虹村上桥位一度交通繁忙，龙尾近黄大仙中心。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车多，龙尾太子道东近油站。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段车多繁忙，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司机拒绝提供呼气测试样本是会被即时拘捕的。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收到人口普查通知信后，点交问卷啊？ 六月二十三号起，全港住户都会收到通知信，你可以打18-2021做电话访问或者填网上问卷，资料绝对保密。 咁有冇其他方法啊？ 收到纸本问卷嘅住户，亦可以将填好嘅问卷寄翻去政府统计处。 记得喺7月18号前交问卷啦。 人口普查网上做，方便保密又环保。 50年后建党百年座谈会， 香港真真正正未来日子最大的深层次矛盾呢，都仲系政治上嘅矛盾。 立法会议员谢伟俊律师， 如果自己唔搞掂呢一样嘢咧，我哋呢个永远都系个短板，一个缺口咧。有心人士咧会利用我哋香港呢个缺口咧，对我哋国家造成好多喺嗰个国安上嘅侵害。咁所以呢一样嘢咧，更加要注视。 今个星期六下昼2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50年后。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评论员洪慧文。 自由風同大家傾緊嘅就係關於政府將呢個2蚊嘅乘車優惠咧降到60歲噶啦。咁大家如果對於話題有興趣咧，歡迎你打嚟18723111同自由風傾下嘅。咁好啦，咁我哋接通咗一位聽眾李先生啦，不如聽下李先生想點傾先。李先生你好， 係啊，你好啊， 李先生，係啊，請講。 喂，係你好。如果佢要實行嘅，其實即時實行都可以噶啦，因為只要夠60歲嘅人攞個獎個人八達通，咁個人八達通去用主要交通工具，其實去拍卡嘅時候咧係唔同聲響嘅。咁如果有唔同聲響嘅時候，佢都咁厚面皮係可以照去嘅，咁亦都俾人查到嘅機會亦都咁大，咁冇必要去冒險咯。 即係你覺得唔需要再另外整一張卡啊？因為而家要整一張新嘅卡噶嘛。 是啊，申請個人八達通咪已經，因為個人八達通有你個出生年期喺度，你唔夠嘅時候咧係唔會有某些優惠嘅。你幾夠咗60歲，佢就自動會可以幫你用電腦處理曬嘅所有嘢已經。 因為李生，你合呢個資格攞未㗎？你自己？ 其實已經合咗幾年啦，但係佢講嗰幾年，佢講得嚟，我已經65歲啦。即係佢做得嚟。咁點解佢要去咁拖呢？咁係咪真係咁多人濫用呢？有冇啲數字或者有冇實際上去捉啲濫用嘅人呢？講咗咁耐，佢都唔去嚴厲打擊啲濫用嘅情況，咁係咪用濫用嚟做個藉口囉？ 李生，你如果用咗啲用咗啲優惠之後，係咪對你鼓勵咗你真係係出多咗去去下街呀，探下啲親戚朋友？ 會係呢個當然會，亦都明白到唔好濫用，咁都係搭返平時應該搭嘅合理車程，咁呢個係工人責任囉。但當然咁亦都去咁降嘅時候呢，其實佢亦都可以進一步同每一次啲巴士公司又好其他交通工具好續約嘅時候，同我哋將佢哋嘅年齡降到60歲統一咯，咁就會好好多咯。其實喺之前嘅時候，渡輪係俾65歲以上免費嘅，而家係反而要拍卡，就因為佢要有呢個優惠同政府落翻咯。 係，明白。 咁係啊， 係好啊。 咁老實 老實如果是比醫療券可能仲更加實惠咯，甚至醫療券是有埋牙科嘅，咁可能對健康或者對其他嘢係市民用得其所咯。 好，明白，唔該曬李生啊。咁我哋傾緊嘅就關於政府降低咗個咧就長者乘車優惠去到60歲嘅，歡迎你打嚟1872311。好啦，咁我哋仲有一位聽眾何女士咧，都係接通咗嘅，聽下何女士先。何女士你好。 你好，你好，咁我都有听紧你头先嘅节目所讲嘅，咁我发觉咧，咁呢个60岁嗰个乘车优惠咧，咁都已经算系暂时政府肯听一啲市民嘅意见咧，即系跨进一大步。咁我都希望头先听到你哋，我唔知道有冇听错啦，即系话会唔会即系话我哋仲有一班人咧，都仍然要喺个社会度做嘢，咁嗰个支出个经济车费好贵咧，会唔会去到譬如话打个比喻系55岁会有一个即系7折啊，或者系叫做6折啦，咁啊乘车优惠，咁变咗嚟讲，相对要等到60岁，咁其实仲有一段日子要等啊，咁变咗嚟讲，我唔敢话要求好高，不过我希望可以将嗰、那个比例去到譬如话55，咁啊仍要做紧嘢噶嘛，咁可唔可以有一个7折嘅搭车，系减低我哋嗰个纾困嘅压力咧？而且你政府每年派钱系咪每年都派咧？唔系啊嘛，咁所以我哋好似今次呢个消费券又话唔可以搭车，咁变咗就即系个意义不大咯吓。 我想问一下咧，即系点解你会用年嗱？头先我哋其实倾过嘅，但系我哋倾过嗰时咧就系讲紧一啲叫做在职贫穷啊，即系话佢要打工，但系佢收入比较低。咁可能我唔知啊，即係假設係即係最低工資或者最低工資調上大概12%呢一種啦。咁呢一種咧就係比，但呢啲人又未必係年紀，即係55歲以上噶嘛。其實即係其實係用年紀去做呢個打折，係咪一個好嘅方法咧？ 我覺得就都 OK 嘅。如果你話即係唔係用年紀咁，你其實兩樣都可以考慮咯。不過其實50中都需要到呢樣嘢，因為其實坦白講，而家自從疫症貨之前咧，嗰、那個所謂嘅最低工資或者普遍人咧，都係揾緊10000蚊咧，其實個壓力係好大嘅。你每個月要花費起碼要成接近800蚊嘅交通費嘅支出去搭車翻工咯。 係明白，好啊，咁啊，即係交通個負擔始終係重嘅，咁但係政府其實有另一個計劃咧，就係、是、交津嗰度咧嚇，係津貼一部分咧，即係低收入人士咧喺交通嗰方面開支嘅。咁同埋亦都要澄清個資料咧，就係消費券咧都係可以用喺個交通嗰度噶。咁好啦，咁我哋繼續聽一啲聽眾嘅電話先。 聽眾講話有冇足咧？佢有嘅，咁當然咧就唔係好多嚇。即係運輸署2017至2019年咧監察調查發現，懷疑濫用2蚊乘車優惠咧有339宗。港鐵同期提出嘅檢控個案有54宗，被判罪成案咧有66宗。咁但係最有即係都唔係有趣咯，即係我睇下有幾樣。第二就是香港得132萬名65歲以上嘅長者，但係而家咧有360萬張不記名嘅長者八達通，同埋咧仲有40萬張係有65歲以上登記嘅個人八達通，即係加埋咧就有 成 400萬張嘅長者八達通啊！香港第得132萬啫，同埋跟住咧呢個數目每年係以35萬張嘅增長，但係咧如果真係計年齡咧，呢、這個組別每年咧增長只係得50000嘅啫。咁即係每人1人7張卡，咁就真係比較奇怪嘅。 所以政府就話咧，即係65歲以上咧，而家用緊嗰啲咧，就遲啲 都要 轉， 係 都要換卡。 我好贊成 嘅， 即係 都要換卡噶啦。咁好啦，不如爭取時間啦，再聽一位聽眾啊，蘇先生先啊，蘇先生你好。 喂，你哋好，你哋好。 係啊，請講。 嗱就咁嘅，我都享用咗幾年㗎啦。咁我今年都差唔多70㗎啦。爭取。咁我发觉咧，我公道啲讲句说话啦，其实咧，你如果由60岁咧至到65岁咧呢段时间咧，我认为应该咧2蚊嗰啲就比系嗰啲细叫所谓叫做低收入人士啊，就同埋攞公援啊，同埋其他嗰啲有需要嗰啲人士。其实你香港政府如果咁嘅经济咁样冧落去唔掂嘅，咁样俾法。另外咧。同埋離島搭船嗰度咧，如果你到時一實施大件事啦，個個湧曬去離島，變咗啲老人家個個黑人憎，因為所以政府你有時佢諗嘢，佢唔係全面性嘅。例如嗰啲咁嗰啲話咩補嗰啲所謂叫做攞嗰5000蚊咁，好多個女仔依2個月都冇生意，啲人就等發送5000蚊出嚟幫襯一樣嘅啫。佢哋諗唔到依方面嘅 好啊，唔該曬你先啊， 講句啦，係啦， 係唔該曬先啊，蘇生。 都講得好清楚啦，到底會唔會真係被濫用咧？呢、這個大家都即係幾關心啊，因為咧個財政負擔的確真係好犀利嘅，而且佢喺度經常性負擔添啊，即係如果你每一年都係繼續咁做啊，而家香港嘅人口老化啦，你講緊嚇長者亦都將會越嚟越多嘅。咁啊，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呢個話題噶。咁好啦，呢個時間裏邊咧，我哋請嚟另一位嘉賓同我哋都傾下呢個話題嘅，就係、是、香港公共小巴車主司機協進總會主席張漢華嘅。张汉华你好， 好你好你好你好， 系啊，张汉华，我哋想请你嚟讲下咧，就关于政府即系话降低咗呢、這个优惠啊，去到60岁咧，咁就会整一新嘅卡啦，咁亦都系话即系可能上车嘅时候咧，可能要俾嗰啲司机睇一睇噶，咁啊，你哋嗰方面小巴业嗰方面咧，就点睇呢个规定咧？即系到时候司机系咪可以应付得到？即系咁样，即系又要睇入钱，又要睇行车咁，同埋再要 check 埋嗰张卡啊，系咪即系本身嗰个人持有嘅咧？咁你哋个业界有冇讨论过呢件事啊？ 今次政府接纳嗰个长者乘车计划个，咁我哋咧就个红色小巴界当然好欢迎啦，因为自从咧地铁网通晒车之后，我哋小巴就系嗰个营运就下降啦。咁我哋冇咗2蚊嗰度，我哋咧同佢其他交通工具就系冇得竞争，所以我生意额就低咗啦。咁今次咧，如果政府推行咗呢个计划咧，发呢个绿油卡咧，咁我哋佢哋咧就要喺俾司机望一望。通常嚟讲，我哋司机系望一望，因为八达通嘅时间好快啫，应该对我哋唔会构成任何阻到我哋任何时间嘅，我哋乐意即系做呢个动作嘅咁样咯吓。 咁啊，但系对于头先讲嗰啲会要 check 啲卡啊嗰啲咁啦，咁你觉得啲司机都系咪可以应付到啊？ 可以嘅，因为即系例如话佢嗰即系话佢拎张卡俾你睇望一望。今日拍卡啊嘛，咁我哋司機會通常會望一望佢嘅，咁同時咧，嗰啲卡有姓名，有姓名啊，60歲以上我哋已經望到佢，咪長者係長者係望得到噶嘛，係咪望得到？咁啊唔通個後生仔，我哋梗冇理由會俾佢上車噶啦，係咪先？係咪啊？ 之前咧，其实个计划咧就话冇包括咗红 van 嘅，咁而家咧就即系个计划就扩展咗啦，即系红 van 都可以包括埋在内啦。咁但系咧就如果啲红 van 加入呢个计划嘅时候咧，就都要做翻啲手续噶。咁你啲行家里面对呢样嘢个要求啊，政府嘅要求，觉得个反应系点咧？系咪可以做得到一啲咁样嘅配套工作去配合呢个即系降低使用呢个优惠个计划咧？ 会啊，因为个我哋业界咧就好多听闻，好多都嗰啲车队啊，嗰啲个别嗰啲单头车嘅车主啊，司机好乐意参与计划嘅。因为始终嚟讲，这个计划系对我哋个生意额好多咗2至3成嘅生意额，佢哋好乐意接受嘅。咁嗰啲政府咧就政府方面咧，我覺得佢哋都係喺度推廣緊呢個計劃嘅咁樣。我希望政府能夠即係寬鬆啲處理啦。因為始終我哋第一次參與，可能啊嗰啲未得成熟啊，好多啲政府要求我哋即係要求6個月嘅營運時間啦，或者有啲唔係好清楚，希望政府派人。即係支持下我哋，即係簡單啲處理啦。希望我哋多啲紅巴參與到計劃，能夠服務嗰啲長者咯。 我想問一下咧，而家係咪所有紅色小巴都有八達通噶啦？ 政府咧就自動推行嗰只咧交通乘車補貼計劃咧，而家目前有10幾條線，咁咧。我哋個會都有11條線，嗰啲車係已經其實裝入八達通，已經裝入八通啦。 但會唔會仲有啲單頭車係未裝嘅？嗱，綠 van 我知裝曬啦，但紅 van 即係係咪全部裝曬？ 係啊，冇，但我估計咧，而家紅 van 裝八通都係100多部啫，都係嗰個1-2成啫，都未得普遍嘅，而家都係。 咁將來如果用咗呢個就要 要裝噶 咯，大家都要裝噶咯。 系啊，因为要八达通啊，因为八达通噶啦，因为始终嚟讲八达通系方便啲市民乘车噶嘛。但系咧，就对于咧嗰啲嗰个 司機咧就可能咧就會疲憊重啲，因為八達通要收費噶嘛，啲租機費同埋行政費噶嘛，咁同埋我所以佢哋可能我係計，同埋佢唔係即時攞到錢，你隔天攞到錢噶嘛，即今日俾聽已經俾到錢你，可能啲司機日日錢收，可能未必係好樂意咁樣咯。 嗯， 但如果要裝，你都願意配合嘅係嘛？ 願意配合，願意配合，因為始終係方便 生意多啲啦。 而家市冇市民大款就八達通喺手噶啦，如果你冇八達通，係對於市民好唔方便嘅。 嗯，係啊，我成日都冇散紙 啊。 嗯，好啊，唔該曬，好啊，唔該曬你啦，張漢華。啱同我哋傾嘅就係香港公共小巴車主司機協進總會主席張漢華嘅。咁我哋傾緊嘅咧就係政府降低咗依個乘車優惠咧，去到60歲啦。咁我哋暫時要傾到呢度先，我哋先休息一陣咧，翻嚟我再傾另一個話題。 佢保護生命。 大家都应该尊重生命， 关怀伤困， 用自己小小的力量去改变世界， 维护尊严。 Every human being is equal。 他们是香港人道年奖2020的得奖者。 今年香港红十字会、香港电台合办的香港人道年奖2021已经接受提名， 请即上 redcross.org.hk 递交表格，提名你身边的无名英雄。 截止日期7月9号。 暗处有光，全赖有你。 Bonjour, je suis très contente d'aller ici pour la fois tout le monde ici. 佢哋系无国界医生大使。 我哋有一个简单嘅沟通工具，好古老嘅手提电话。 佢哋系电机工程师 Vincent 李耀辉同埋护士 Maria 郑艺欣。 中非共和国嘅第四大使啦，就冇一啲检测可以做嘅，同屋企人都可以好好交代话，我哋呢度冇确诊嘅。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车淑梅旧。旧日的足迹，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回來會談另一個話題，就講關於七一遊行的，大家都知道就明天就是7月1日啦。過去以往很多年七一的一個大遊行都差不多是一個即循例例牌，可以說是例牌的項目的。但今年就因為有講國安法、疫情等等各樣東西，政治氣候也都變化了，就今年就七一遊行就基本上警方就反對的。尤其是昨天就有個消息出來，就公众集会和游行上诉委员会就决定了维持警方的决定，就反对天水连线、守护大屿联盟和社民联举办这个七一游行。而警方也都说就明天将会部署过万警力，除了在维园一带之外，也都留意各区的街站，就看看会不会有违反这个限聚令。到底这样的情况之后，还有没有团体会出来做一些活动呢？大家都会留意这个情况的。咁呢个时间里面呢，我就请来了一位朋友同我哋倾呢，就係社民联嘅副秘书长陈宝莹。陈宝莹你好。 你好，主持人你好。 是你好，我哋陈宝莹，我哋睇到呢就政府呢就已经寻日已经决定咗啦，个上诉委员会。咁呢就係反对即係几个团体呢就举办七一游行的。咁理论上呢你就唔可以再搞任何活动喇听日。 我哋其实昨日喺个上诉委员会颁布咗话反对即係维持原判之后呢，我哋都三个团体都讲咗啦，即係我哋唔会继续宣传组织同埋参与七一游行嘅咁样。咁但係呢即係话其他嘅活动呢，即係话咁我相信各个团体有自己嘅安排囉。 咁你而家喺即係如果即係政府亦都反对咗啦，咁即係警方亦都好紧张啦呢件事。咁基本上其实都冇咩可以搞㗎，可唔可以咁讲呢？ 我想讲一讲呢，就係、是、今日呢我就睇到保安局呢就出咗个声明啦，就话最到听日呢，即係话要各位市民呢就要留心自己有冇犯到599G 啦，国安法啦，公安条例同埋刑事罪行条例嘅。咁我睇到呢其实都觉得好笑同埋好荒谬囉。因为喺整个嘅我哋同警察开会嘅过程里面，同埋喺昨日嘅上诉委员会里面嚟讲呢，警方都从来冇提及过关于国安法啊，关于刑事罪行条例啊，即系呢方面嘅，即系亦都冇话查询，即系问过我哋，譬如话大会嗰个题目 即係我哋嘅主題啦，即係釋放所有政治犯，堅守民間社會同埋抵抗政治打壓。呢啲主題本身咧，有冇係即係會唔會涉及到國安法啊、違反國安法同埋刑事罪行條例嘅？咁喺整個過程裏面咧，佢只係講到呢個防疫嘅問題。即係佢其實個反對嘅理由都係因為防疫。咁同話認為我哋唔能夠確保即係可以保障到即係嗰個病菌唔能夠傳播咁啦。咁好明顯，即係嗰個而家即係其實咧，而家再討論究竟係咪防疫或者係嗰個措施防疫措施足唔足夠咧？我覺得已經係即係唔需要啦。點解咧？因為其實好清楚睇到咧。即係政府反對我哋搞七一遊行咧，其實係即係純粹係一個政治嘅判斷。只是在七一这个大日子，即是我们香港人呢一直是要表达诉求争取民主这个大日子里面呢，是不准我们市民有任何的集体的游行出现咯。 是，但陈宝莹现在警方那边一直跟你们谈，即是都是用一个防疫的理由，是不是？即是说 是啊， 限聚令啦，还有就因为这样的原因就不可以集结啦等等的，是吧？ 是啊， 即系你申请一路得到个反应，系咪？即系都系 即系。系啊，即系一直以嚟，佢哋都系讲个防疫嘅问题，同埋即系讲，亦都我哋会觉得咧，佢个警方嘅论据咧，喺防疫嗰边嚟讲，亦都系即系好上纲上线，好夸大其词咯。咁譬如佢讲到话，而家嗰个变种病毒系传播性好强啊，咁即系话咧，即系因为其实咁嘅原因，就主要嘅原因系反对咁嘅。咁但系咧。即係講到佢直情，我會覺得係咪差唔多要封城咁先得咧？咁另一方面又好多大型嘅群體，即係群組嘅聚集咧，譬如話商場啊、公共交通啊，咁其實不斷都係有好多人嘅聚集嘅。咁我哋就即係覺得係即係依個理由咧，即係依個理由嚟講咧係好荒謬。因為而事實上咧，我哋亦都知道睇到咧就。由6月10号到而家咧，其实所有嘅个案都系一输入嘅个案。咁而本地嘅个案咧，都系因为即系话都系因为同呢个输入个案嘅密切接触者有关嘅。咁所以其实咧就系话，其实就系话政府封关不力咯。咁政府封关不力，你对于个源即系个源头唔能够即系斩断嘅时候，咁而系令到我哋市民嗰、那个。即係基本嘅遊行權利都要剝奪咗咯。而另一方面，我正話講過啦，就係、是其實即係個防疫呢樣嘢，其實我覺得即係個理由藉口嚟嘅啫。 是啊，陈宝莹，但你哋会唔会都你哋都提出话会可能会摆街站嗰啲嘅，咁啊会唔会都但你哋会唔会有谂到即系可能都会触及到呢个限聚令啦，同埋可能公安条例等等嘅噃？ 我想如果限聚令关于防疫那里，我想我们就会遵守，即是一定是遵守四人。因为其实我们游行时都已经讲了，我们一定是四人一组，一点保持 1.5 米的距离的。咁同埋有足够的防疫措施。咁所以我们听日的我们朝早呢就会一如既往啦，社民联就一如既往呢就会去星期礼的外面呢就去表达我们的意见。咁同埋下午呢就会在铜锣湾有个街站咁样。咁我们觉得呢这两个行动本身过去来讲一直都即是冇受到警方嘅干扰嘅，即係佢哋即係大家係配合嘅。咁即係我睇唔到听日如果我哋係继续做呢，即係会有乜嘢嘅即係法律上嘅问题囉。咁因为其实街站嗰个地点係一个行人专用区嚟嘅， 係好 需要申请嘅。 好啊，咁啊唔该晒你先啦。啱同我哋倾咧就系社民联嘅副秘书长啊陈宝莹嘅。咁我嚟问啊，仲有少少时间嘅，我哋不如你回应一下，即系听日如果仲有咩行动嘅话咧，就 我觉得就首先警方用咩理由反对系一个原因啦，但系佢呼吁你系要跟法律呢个系合理嘅，系咪？咁我唔知道你如果你听日做啲嘢，任何嘢如果违反公安法好，违反国安法好，违反刑事条例，咁确实系唔应该做噶嘛。至于你话过去有冇制止同埋？是否而家可以執法呢？這個又係從來都經常有呢啲咁嘅謬誤嘅。即係我成日泊架車喺度都從來唔抄牌，今日突然間抄牌，你係鬧你話點解抄牌？喂，咁呢度如果係禁區就要抄牌㗎啦。過去冇抄，我唔知咩原因，亦都令即係嗰啲係過去嘅事情。即係我諗法律嘅原則就係咁㗎嘛，係咪？即係首先佢有冇權抄你牌先？ 係咪？你有冇犯到呢個法例先？即係我諗呢個先係最重要咯。咁同埋我自己，我抗傷反而唔係，即係抗疫當然係啦。但係如果你睇翻呢幾日就捉到有啲人有炸藥、槍械及彈藥。我哋其實真係點解警方咁重兵聽日布防？我反而覺得呢個我其實係比較關心，係咪真係其實有啲可能會有啲比較暴力嘅事件會發生咧？ 嗯，我諗好多人都會留意到，即係話其實而家一個即係已經初步平靜咗啊嘅背後咧，都仲有啲暗湧嘅嚇。咁我哋嗱時間基本上係要差唔多嘅啦，洪偉文，但係你係今日即係最後幫我哋 last day 嚇， 有冇咩感受啊？ 做顺咗就啱啱就开始走啦，都 OK 啊！对我嚟讲系一个几好嘅经验嚟嘅。不过即系我都系仲系嗰句咯。我初初嘅时候，你知我唔多争咪讲啦。我觉得咁嘅，即系呢个系个人意见节目，个人意见系重要嘅。 嗯，系好啊。 但系更多嘅可能系事实都更加重要。